摧殘，衝突中至少一人死亡，600多人受傷。吉爾吉斯中央選舉委員會已經宣布選舉結果無效，兩星期內將會確定重新選舉的日期。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在清晨五點，強烈熱帶風暴燦紅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日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雨，天氣稍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逐漸緩和，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大致天晴。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74%。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烈風。天氣概況，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北風6至7級，間中8級，有一兩陣雨，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東北風7至8級，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東北風6至7級，間中8級，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間中8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北風6至7級，間中8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初時達8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道吹北風5級，能見到16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級，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級，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級，能见度17公里，在西沙吹东风3級，能见度1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瓊斯指數報27772點，跌37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60點，跌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日元105.66，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2，英磅對美元1.288，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13美元，卖出1877.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胡杏儿，你有没有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食物。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早晨早晨，各位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晨光第一线听众朋友，早啊。 晨光第一次， 大 家知唔知咩叫在作逢虎啊？今朝早咧，自己有一种咁样嘅小小感觉啦吓。通常咧，如果喺呢个咁特别嘅情况底下吓，六点钟开始晨光第一线就已经有我呢一把声音咧，咁啊，通常都应该系唔方系好嘢啦吓，因为啊，我系彭仔程振鹏啊吓，咁啊通常咧一系就有啊呢一间嘅同事咧，唉唔舒服，又或者请咗假等等咁样，咁啊今次咧就正系咧小白咧有呢一个嘅休养当中啊，佢又整亲只脚，咁所以咧就星期三四啦呢两天咧就会早上嘅六点钟咧会有我彭仔程振鹏咧同大家开始晨光第一线嘅，咁所以都系一个期间限定嚟嘅啫，小白好快咧就会康复翻嚟呢个岗位噶啦，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如果平时都唔系好中意听我把声嘅咧，咁啊忍耐。好短嘅时间嘅啫吓，咁但系如果系欢喜嘅话咧，又或者觉得得意嘅话咧，咁就要好好珍惜啦。既然系头炮第一诗歌，起码都让自己咧精神为之一振先啦。今朝送俾大家有林忆莲嘅《野花》。 风中一野花，淌过。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啦，时间嚟到咧，星期三嘅早上六点十四分嘅啦。今日咧，2020年啊，10月7号星期三啦。咁至于今日嘅天气情况咧，都要咧同大家咧讲一讲啊吓。咁希望你有一个咧可以好好准备嘅今天咧。天文台嘅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雨嘅。咁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会系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是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至于现时的室外气温就是摄氏24度，都几清凉。至于相对湿度就是74%。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上普通话台联播的时段《晨光第一线》的节目。至于在下就是彭仔程振鹏，今天在这个早上和你在空气中遇上，你好吗？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晨光百科。 在节目内容上面都尽量贴近平时你听开的时段的环节，但是当中都可能会有一些微调的。如果影响了你以为听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应该是几点几点呢，今天呢会有一些不一样，希望不要吓亲你。好啦，平时呢星期三嘅晨光百科呢都会同大家呢睇睇一啲嘅成语百科啊。既然係咁啦，咁彭仔呢都周围揾下一啲嘅成语故事啊，有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呢。啊，其中呢我都係从一啲嘅新闻事件当中呢去揾题材啦，会唔会有一啲呢都係呢一两天大家可能会有机会接触得到，又係属于成语科目嘅呢。其中呢就俾我今天呢搵到一个教材喎。呢一个教材呢就係事源有关一名呢小学教师呢就被指係严重专业失德，咁就被教育局呢取消注册呢一件事啦，喺香港发生啦。咁而特首呢寻日就公开支持呢係呢个局方处理认真，就抽出呢教育界嘅害群之马咁讲。好啦，所以今天喺呢个晨光百科入面嘅成语百科呢就同大家呢不如去再温故知新，了解一下害群之马呢个嘅四字成语系点嚟呀。睇返佢嗰个嘅来源出处呢，原来呢就喺呢个宋朝时候嘅，咁就刘安世佢嘅晋言集应少言集入面呢就有来自呢一句嘅说话啦。咁刘安世呢佢就係北宋嘅官员嚟嘅。咁原句呢就话呢，知其毁誉如害群之马，喜而轻而哉。咁样，咁呢一个当中咧，都隐含住一个咧成语故事嘅。咁呢个成语故事咧，就要讲翻咧，就系我哋炎黄子孙嘅祖先皇帝就话咧，皇帝咧一次出行咧迷路，咁遇见咧一位咧喺度放马嘅男孩。放马唔系放马过来啊，即系你而家就会可能拖只狗仔去放狗啊，即系咁人哋以前就系马匹嚟啊，即系好似牧羊咁样放马嘅一个男孩。咁於是呢就不论係问路啦或者係问地方啦，咁皇帝呢都问下呢个男仔啦，咁呢个男仔呢全部都话知道，咁即系皇帝问佢乜嘢佢都话知道。 就连皇帝后来考他就说，你知不知道如何治理天下，这个男孩子都说知道。好啦，呢一个嘅男孩咧就话啦，治理天下咧就系好似佢看管嗰啲嘅马匹咁样啫，只不过系就系要将危害马群嘅衰马坏马就驱逐出去，咁就得噶啦。咁哇，讲到好似头头是道咁啊！咁啊喺呢个故事入边咧，阿皇帝咧佢听完咧都好满意呢一个答案。咁啊，亦都因为咁咧，就出现咗有呢一个四字成语啊，害群之马，就系、是、借用咧危害马群嘅劣马咧去比喻啊，作社会上啊危害我哋集体嘅人啦。咁啊，自必然系属于一种嘅贬义词啦。咁喺你嘅身边会唔会有啲害群之马出现啊？或者喺你个界别啊，你嘅朋友圈之中啊？咁啊，又系咪需要赶佢扯咧？定还是不如既然佢系你嘅朋友啊，又或者系你嘅伙伴嘅话，咁啊，有冇得纠正下佢啊？会唔会可以帮佢啊改善佢嘅办事啊，或者系思想方面啊，令到佢唔会成为害群之马，变翻做你嘅同伴，即系返回正轨，咁会唔会好啲咧？唔好下下咧一谂咧就谂咧踢人扯先得噶。四字成语好多个嗬，慢慢有机会再同大家咧去倾讲下。呢一首歌嘅歌名都系林艾勒马。 有人灯火似星，要让眼睛入星，教这都市春冷繁星、但是伴醉光景背后潜藏能量未影，滴答声已在鸣，倒数中扎醒，若未能及时临崖勒马，躲下来漫游退换花也，这一个家这么下去就快被破坏，沦落假巴自家，若乱崖突然全部腐化，滚足浓雾弥漫难淡化，太可怕，这代价要让身心去付出吗？又同手执野草，朗地里唱歌起舞，悠然地成长多。 在一起注水 刚刚听过有是属于谢安琪吓。较早前的作品啊，悬崖勒马。时间咧嚟到啊，接近早上的6:25嘅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愿你多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性，寻觅最真，神光丽恩师。 晨光每日一格， 现年88岁的日本航空即系日航的名誉会长啊，阿杜胜和夫先生咧。他曾經有一番咁嘅説話講過，他話咧，與其追求自己喜歡嘅工作，不如從喜歡上人家交付俾你嘅工作開始做起，咁仲好過啦。咁講，當中嘅含義同埋嗰個智慧啊，唔知你感唔感受得到咧嚇？彭仔在揀這一句說話來到分享的同時，我的體會就很深了。是啦，喜歡上人家交給我的工作先。 秋天該很好，你若尚在場，秋風即使帶涼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夢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是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 再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早时春雨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星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停止和民主党继续商讨刺激经济方案，直至大选之后。他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表示，已经要求停止相关谈判，当胜出大选之后，会立即通过刺激经济方案，集中协助勤劳的美国人和中小企。特朗普又指责民主党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指他没有诚意谈判。较早前，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经济复苏远未完成，假如新型肺炎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可能再度落入下行漩涡。教育局以严重专业失德为由，取消一名教师注册，指该名教师有计划地散播港独。涉事的九龙塘宣道小学校董会发表声明，表示有关教师已经离职。教育局副秘书长陈萧淑芬说，有关教师设计的教案、教材和工作纸都以港独为主题，例如会用50分钟介绍已经被列为非法组织的香港民族党，重点是宣扬有关港独政纲。如果学生赞成有关政纲，更加可以举手示意。指出教師要求學生在課堂作政治表態，是任何教育工作者、家長和社會大眾都不能夠接受，有關課題亦都不適合小學生。教育局又說，涉事教師聲稱有關題目是與學生討論言論自由，但他並沒有提出持平和客觀的討論。政府宣布现行防疫措施，包括四人限聚令、口罩令以及对餐厅的限制等，将会延长一星期至下星期四。至于公众溜冰场，就由今个星期五起可以进行对制运动，参与人数可以多于四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近日有新型肺炎本地个案涉及酒吧群组，当局高度关注，会密切留意情况和加强巡查。吉尔吉斯总理博罗诺夫和议长于马别科夫辞职。吉尔吉斯国会召开特别会议之后，选出刚出狱的扎帕罗夫出任代总理和新议长。由于对国会选举初步结果不满，多个落选政党在比什海克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取消结果以及要求总统热恩别科夫下台。示威者闯入总统府和国会大楼，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冲突中至少一人死亡，600多人受伤。吉尔吉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两星期内将会确定重新选举的日期。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喐一喐， 由 Radio Two 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唔喐啊， 喐啊， 梗系唔喐啦。 日头唔喐，喐去夜晚。 一生都匆忙，唔喐就最好啦。

天底一切退黑暗，未了的让我追完你这一晚，谁也安心。若世间未够光，弘扬这铺后花。暗黑你醒守过，到这里荒生交给我，原谅曾痴想牺牲你爱搞懂我。你可以甘心去吧，甘心去吧，甘心去吧，甘心去吧，不要害怕去找那相知以东痴之以西仙女以不星星，那便做你的家。我请你甘心去吧，甘心去吧，甘心去吧，甘心去吧，别担心我，记得你我不会太差。临刻你醒走过，到这里放心交给我，原谅曾痴诉今天我来撑起我。 好清脆的鸟儿歌声，可能在这个清晨时分都会是这样的景况啊。刚刚听过呢，有属于郑欣宜啊，欣宜嘅最新嘅作品啦，《小夜灯》。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嚟到呢个钟数呢，同大家呢睇睇报纸呢有啲乜嘢呢值得我哋关心嘅事情啦、啊、其中呢彭仔呢同大家睇到一啲呢都係较为民生意味重一啲嘅，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啦，以至到我哋嘅荷包呢都係有一啲帮助嘅。咁呢个呢就讲到呢有关于政府咧，咪要求两间大嘅超市啊，就住申请嗰个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咧，要推出翻一啲回馈社会嘅方案嘅。好啦，咁啊，依家咧有啊再具体啲嘅落实情况啦。其中一间嘅超级市场啦，百佳啊，寻日咧就表示咧已经系同啊27间嘅社福机构咧合作。今个月内就会为24,500位系低收入家庭啦、长者啦，再加埋系伤残人士等等啦，去派发啦系总值啊4,090,000元嘅现金食物券，以舒缓咧佢哋嘅生活压力啦。而呢个方案亦都已经系获得政府接纳噶啦。可能你都会问啦，哎，咁啊，究竟系即系点样攞法啦？边一啲嘅社福机构咧？咁喺呢个报道当中咧，有讲到话27间嘅社福机构咧，就将会咧向呢啲嘅低收入人士啊，或者系长者啊、家庭啊、伤残人士咁咧，就向佢哋啊呢一啲嘅合资格嘅服务使用者，就派发咧系现金食物券嘅，包括咧系边一类人呢？领取学校书簿津贴或者系学生车船津贴，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嘅家庭，即系综援家庭啦，领取呢个伤残津贴及长者生活津贴嘅人士。相信咧，如果你系属于呢啲头先提及过嘅相关人士咧，你哋会知道咧，要懂得点样去攞咯吓。 百佳方面咧，佢亦都指出咧，市民咧系无需要向机构申请嘅，唔使申请噶，亦都唔使系登记或者系排队轮候。每份嘅现金食物券咧，价值系200蚊嘅，由10张20蚊嘅食物券咧系组成。受惠人士咧可以凭住呢啲嘅现金食物券咧，就系、是。喺全线嘅百佳分店嗰度咧，系换领日常用品以及系食物，咁而每次咧可以使用多张添，咁去缓解大家嘅生活所需。咁讲到咧，有成27间嘅社福机构咁多啦，咁其中咧都包括咧系以下呢一啲嘅机构嘅，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啦，惜食堂啦，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循道为你杨振社会服务处、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仲有安徒生会、香港家庭福利会、香港伤残青年协会、香港单亲协会、圣雅各福群会、香港复康会、康智会、黑暗中对话基金会，以及新手助人协会、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仁爱堂、东华三院、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博爱医院、香港复康联盟、保良局以及救世军等等嘅。咁听落咧都可想而知咧，其实涵盖嘅范围咧应该系够阔嘅。咁希望咧即系会接受呢一个嘅现金食物券嘅受惠人士咧，可以好好咁得到呢啲嘅食物券之余咧，又真系可以用得着啊。咁接住落嚟嘅咧，可能大家就要去监察下，或者咧去留意翻，究竟啦超级市场喺啲朋友啦，佢哋应用呢啲嘅食物券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发生啲乜嘢嘅事件啊，或者系有啲枝节咧会出现吓？最好就唔好啦，即系应该系好畅顺咁样去使咗呢一啲嘅钱，令到咧即系有需要受惠嘅人士咧都得到佢哋即系呢一方面嘅援助啦，始终咧呢一个嘅方案咧都系一个叫回馈方案啦。既然我哋政府咧用纳税人嘅钱去帮助一啲嘅企业、一啲嘅机构咧系保就业啦，咁调翻转佢都帮翻下个社会都好应该嘅。 哼，九点，不觉唱一早无话了。仍看烛光点，转眼四周孤清， 昏暗了。红调 空手背，一再涂改空间的线条。 喝到半夜， 迷眼多轻飘，飘到窗下的光把是笑。光中飘，本苏醒了。 两调暖色，可否拍夜？逆行再度，令到深夜。又在舞厅，花都眼乱，尽情暂借华丽背景。 但现在无语，困在这荒野。 留在你家，只怪给爱都假花瓣。 仍还在，却欠还休。 长袖无摆，都已放人于你中下。 如无动，怎可升华？ 让你珍惜我最随和的美，我气息不都扼杀吧。 为何幻想这圣物塔？ 你只懂占有。 角色的失性都崩掉，亦治了怎治疗想分裂，如亦忘掉一体一切之解了，逃离框架总算总解脱。 迷在这杯空想格调，渐陶醉重现轻飘，顺服意识自然跌雨， 留在你家只怪给爱多感化怕， 仍还在却欠往日 长袖傲疤，都已封印于悲壮下， 流动怎可升华， 若你珍惜我最随和的美，我气息不该扼杀吧， 为何幻想这死物他 是你只懂 终极宣布得先情，总算给你一个宣布当正式处理，虚假标本小说不过想说明， 痛在牺牲实性， 这个光法之处都给你观察到，我心里阴暗面， 无理想象得咁好， 无真心相爱只有假信徒， 为伪装感付出， 我想法只有一个， 所谓得我一向相爱得比较稳妥， 不过自问并未自禁，单单家中一个， 身边几多 通通只等我偶遇，无谓安于此处， 若然再无语困在这荒营，现在便无语告别这荒营，愿望越遥远我越见方形，欲望蔓延了给自制方形， 刚刚听过这一首的作品呢，相当有型啊，我会咁样形容佢啊。歌名叫做《标本》，唱歌嘅朋友啦，系由陈洁玲系啦 ，Miss Chan Chan 啦，咁啊，仲有 featuring 咧，一班咧都系嚟自咧系造星儿嘅男歌手啊吓，有呢一首咧都系啊近期咧都几特别嘅一支嘅单曲啦吓，呢一个标本，希望咧系今朝早呢个时候咧，可以令到你啊醒脑一啲啊。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Yum, yum. 淑娟呢一对嘅乐队组合下 Dusty Bottle 嘅 Paradise， 哪里会是你嘅天堂呢？听住呢一啲咧，即系咁啊，可以摁下摁下嘅音乐感觉咧，彭仔会谂起咧，如果比着我系你咧，依家刷紧牙嘅话，就系头先咁样，一边刷住牙，就一边喺度摁身摁势咁样，等自己咧都轻松一下先，因为可能今天星期三你嘅工作都系好繁忙啊，会唔会系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都差唔多到早上嘅七点钟啦。咁啊，转个头咧，大家听过呢个七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咧就会分途广播噶啦。如果你想继续听晨光第一线，就要 keep 住喺二台啦。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时帮人都可以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噶。 培育香港音乐创作人的 project Miss Chan Chan 一开始就想着帮下一班年轻的 musicians， 但是出到来的合作反而令他觉得突破到自己一贯的音乐路向。作曲有吴林峰，填词是 T-Rex， 编曲有郑子乐，监制是 Edward Cha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陈洁玲 featuring 柳应婷、 MC 张天赋、 Eagle、 Lucas、 梁瑞芳以及陈乐的标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被列为非法组织的香港民族党，重点是宣扬有关港独政纲，如果学生赞成有关政纲，更加可以举手示意，指出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堂作政治表态，是任何教育工作者、家长和社会大众都不能够接受，有关课题亦都不适合小学生。教育局又说，涉事教师声称有关题目是与学生讨论言论自由，但他并没有提出持平和客观的讨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比昨日低大约一至两度。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暴力袭击唔系电影先有， 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避，如果走不到就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不要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喂，豪仔，你老婆点啊？ 唉，呢铺要彻底放弃啦。 哦，咁你要同佢保持安全距离、啊。 死佬，你唔要我呢个老婆啊？ 啊，唔系啊，老婆，我系讲紧我哋嘅爱车嗰个老婆啊嘛。 咁保持距离同埋彻底放弃边个啊？ 太太啊，换胎工序系咁噶。 你唔好嬲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车辆要换胎，做齐安全，咪摊快。 CIBS 新一季有宗教及哲学主题节目， 在圣经中四次提到十二个使徒的名称，都是以彼得行先的。 哎呀，圣经真的好深啊！ 他遇到的这位埃及王子就是圣经中的摩西了。 介绍一些可能比较少接触宗教，印度教、拜火教、犹太教、巴哈伊教。 我们即将开始这次奇妙广播的旅程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嚟到7:08，进入第二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系啊，今朝早咧就有我鹏仔喺度啊，直播室当中咧镇守住啊吓，系啊，我系镇鹏啊嘛，梗系要镇守住啦吓，咁啊好快咧，不过我啲同伴咧就会一个一个咁样出现噶啦吓，有阿 O 啊，今日星期三咧会有朱海婷啊，咁啊再加上咧我哋其他嘅一啲拍档啦，咁啊会。陆陆续续咧，就话同大家咧就带埋啲资讯咧，喺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咧，同大家讲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话口未完。其中一位同伴已经出现了 ，Didi。 早晨啊，鹏仔。 早啊，是不是觉得我好折堕呢？ 喂，唔好咁讲啦，唉，大家利是。哇，有得翻工好开心噶。 所以咪就系唔系咯。 点解啊？我唔系折堕， 系福气咯。 当然系福气啦。 好啦，咁啊，今朝咧先同大家咧睇下星期三外出的交通状况是怎样啊 ？Didi， 好啊，咁啊同大家讲啦，都是那些恒常的龙尾啊。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龙尾就长咗少少喺呢个香港单车馆嘅。咁另外狮隧出九龙咧就暂时都是正常啦。咁喺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排到去果栏噶。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咧就去到白沙湾码头嘅，就系咁多啦。 啊，咁啊，一听到阿 Didi 话，同平时嗰啲情况咧又出现翻啦，咁啊主要系什么什么道路嘅情况，一听到呢一句咧，反而大家个会个心。开心之余又定一定啦咁， 好、 啊。如果唔系咧，就好似咧，反而如果系一片咧都系畅通无阻啊， 咁就惊啦。 系啊，反而有啲惊咁样。 啊！即系我哋已经唔知由几时开始咧，好恨咧翻翻去以前啦。 系啊，所以人都好得意咯。 系 啊，谁会珍惜当你还拥有啊？ 你系唱紧歌系咪？ 啊，讲紧嘢。 哇，弟弟，翁善玉上身， 唔系 云雨清风。 阿鹏仔头先听到你讲咧，你系前阵鹏震晒嘛？唔系啊，见到你淡定到不得了啦。 吓、啊，都唔系噶，你有啲岗位咧，你久冇做啊，即 系咁啊，系。 好耐冇翻到嗰个岗位去做咧，你重新咧又要再系摸索过嗰啲掣喺边啊？ 系啲掣要摸索过就困难啲，但你把口咧就唔使摸索噶啦。 吓、啊、都唔系啊，滑晒牙噶啦都吓。 啊唔会唔会唔会 啊！咁啊，今朝早嗰个交通嘅状况咧就系咁多。 系啊， 好咁啊，唔该晒啊 ，Didi。哎， okay. 我都手忙脚乱啊，都唔得闲。望下你今日咩装扮添？ 唔使望啦，你望咗 panel 啦，可以。 系啊，哇，都系靓噶啦，都系啊。 系，多谢。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就要揾阿 O 出嚟嘅。咁啊，揾阿 O 咧，我首先我要揾到条电话线先，系揾到喺度，系咪阿 O 啊？ 早晨。 哎呀，揾到啊！ 接通咗啦。 系啊系啊，几惊唔系嗰条电话线啊，真系啊。 唔会啊，冇事啊。早晨啦、啊，朋友。 喂， 点 啊？出边。 喂，好好啊！我首先今日翻工嘅时候听住你播好 groovy 嘅音乐咧，个人嘅心情都好兴奋，好正，我觉得。 啊 OK 啊，有标本啊，又有 paradise 啊。 系啊，咁啊感觉好好啦、啊。咁、啊可能感觉好咧，心情好咧，连睇个天气都睇得好啲。其实老老豆豆咧，今日咧、就唔算咧特别好。天气今日系阴天啊，在不开灯的房间啊，正所谓、哎、有一种咁嘅感觉。不过啊，有阵时咧阴风阵阵，同埋咧清风送爽咧，都系一线之差嚟嘅。睇下你自己嘅心情如何啦。 阴风阵阵系经典鬼片嚟嘅， 系啊。但清风送爽咧个画面咧、哦、又180度逆转啦，系啦咁样。 清风送爽呢四个字咧，其实系好难读噶。我觉得咧，从事广播嘅人员咧，应该要揾呢一句考下佢咯。如果你讲得快啲咧，会唔会清风顺爽噶？ 系咩？哇！咁算啦，头先讲咗过去就 系啦， 讲正就唔好再讲。 冇 错， 咁已经顺利过关。喂，咁啊，出边啲行人有冇啲添衣啊？已经啊，着下风褛啊，外套啊。 风褛呢我就未见到嘅，因为广播道呢除咗跑步嘅人你知跑步啦，即係跑跑下一个人就会兴啦，所以都系短衫短裤咁样。咁但係呢返学嘅小朋友呢或者学生哥啦，佢哋已经着咗呢呢个扣纽嗰啲毛衣呀，即 係咪蓝色嗰啲呀？ 因应唔同学校唔同颜色。 都真係开始我见到呢有早两日呢去行过啲服装店呢，啲女同学呢都系喺度换緊嗰啲冷衫啦，已经。 係呀、啊、开始已经有唔同嘅冷衫啦。咁有陣时学校都好好嘅，俾你喺冇得揀款式底下都有得揀款式嘅、有啲係扣纽有啲呢就 V 领，有啲係圆领咁样。我 真 係读书就係咁啦。 真係唔知道、究竟而家学校執得几严啊，有几严啊。 是是是，咁啊都要遵守返學校嘅規矩嘅，唔好太有創意。 我哋返學校讀書㗎咋嘛，你估真係返學校 catwalk 咩？ 雖然我哋嗰陣時有啲同學都已經潛藏嗰啲時裝基因嘅咁樣。 總有一兩個係咁樣嘅。咁啊外出啊，即係而家有冇風吹埋嚟啊？ 有啊，已经 有啲凉风， 清风送爽啊，用 翻啲啊，咁啊好啦， 系啊，咁啊今日要呢个时间要穿啲衣嘅，着件外套仔嘅，咁大家好好保重啦、 啊。好嘅，唔该晒阿 O 先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整日嘅天气预测为点啦。天文台话咧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嘅，咁早上咧天气稍凉，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会系大约28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系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咧系大致天晴嘅，好嘢。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4度啊，相对湿度73%。好啦，外出咧可能啲同学仔啦，同埋啲学生妹妹咧就需要着翻件冷衫外套嚟到翻学。不过咧，我哋嘅晨光大学咧，你就算冇着衫都一样翻到学 嘅。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今朝早咧就同大家咧讲下啲养生保健嘅话题啊，请嚟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芭比早晨啊。 嗱 ，Victor， 我哋一连几星期咧都讲紧癌症，今个星期系咪继续讲癌症先？ 系啊，咁我哋就同大家介绍下啲唔同嘅癌症同埋佢啲症状，咁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去预防呢个癌症啦。因为癌症早期发现咧，其实系嗰个治愈率咧系好高嘅。 嗯，我知道咧 ，Victor 今朝讲嘅呢一种癌症咧，早期咧一啲嘅先兆或者系症状咧，其实都可能会被误以为系其他一啲好普遍嘅病，好似鼻敏感啊咁样嘅。 系啊，今日其实为大家准备嘅呢个癌症咧，系鼻咽癌。 嗯， 咁唔知 Barbie 有冇听过你身边啲咩朋友或者咩名人有呢个鼻咽癌嘅咧？ 嗱，朋友就真系未接触过啦，好好彩地。咁但系咧，最近都听过有导演啦，陈木胜导演咧就讲自己原来咧有呢个鼻咽癌。 系啦，咁咧咁其实我哋身边好多啲即系名人，其实都有鼻咽癌嘅，特别系呢个广东啊，同埋呢个台湾嘅。 嗯， 系啦，咁咧因为咧鼻咽癌咧，我哋有另外一个名咧就叫广东癌，即系可见咧，其实喺广东呢一带咧，其实系好常见嘅，系啦。咁咧就因为鼻咽癌咧，佢就系喺呢个鼻咽呢个位置，鼻咽就大概喺个鼻腔同埋喉咙嘅中间个位， 系 咁咧所形成呢个恶性嘅呢个肿瘤。 嗯， 咁咧其实咧就男性系多啲嘅，系啦。咁咧佢如果根据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嘅资料咧，其实一个男性同女性嘅比例个癌症嚟讲咧，佢系男性嚟讲系排第六，女性系排第十六。 嗯哼， 系啦，咁男女嘅比例咧，大概系2.9:1，佢嗰个发病率咧就大概系50至60岁嘅。 嗯， 如果你系大概介于50至60岁呢个时间咧，就要小心啲啦。 嗯， 但系呢个都唔系一个一定嘅。咁早前好似马来西亚嘅呢个羽毛球嘅呢、這个李宗伟啦，咁佢都系30多岁啫嘛，咁佢都系诊断出呢、這个鼻咽癌，咁被逼要即系唔打得呢个羽毛球啦， 系 退落嚟啦。咁其實呢個鼻咽癌嗰個年輕化咧，其實都係逐漸嘅，呢幾年嚟講都比較明顯嘅。 嗯， 係啦。咁雖然咧鼻咽癌咧就比較即係多見啦，但係佢死亡率咧就大概係2.1嘅。 嗯。 因为早期鼻咽癌的治愈率是很高的， 即其实都不是说好像那些可以很快就夺取人生命的癌症那样，似乎这个呢是可以治愈的机率是比较高的。 是啊，那第一期的治愈率呢大概高达90%的，第二期都有70%的，所以其实呢、这个鼻咽癌来说相对来说呢就那个即是如果 发现了就一定要医了，因为其实它一医基本上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那么讲一下成因吧，不如以往很多癌症咧，就同可能我哋嘅饮食啦，或者生活习惯咧都有关系。咁听得最多嘅咧就系家族遗传啦。咁唔知道鼻咽癌系咪一样 咧？咁其实咧，好多癌症嘅呢啲因素咧，其实都系冇一个肯定嘅答案嘅。 系。 咁但系咧，我哋喺呢啲癌症里边咧，我哋就发现咧，其实患上咧鼻咽癌咧，其实如果直属家属嚟讲，风险系一般人高嘅，系啦。咁当然啦，鼻咽癌咧，佢嗰个而家我哋比较公认嘅呢啲成因啦，包括呢个 EB 病毒嘅感染，咁所以咧，如果咧本身咧你本身家族有呢个遗传嘅，同埋咧本身你即系有啲唔舒服嘅，咁我哋其实都会 check 呢个血清，睇下你呢个 EB 病毒嘅 DNA 呢个情况啦。咁如果咧如果 EB 病毒比较高，个 DNA 比较高嘅话咧，喺血清里边咧。咁其實患上呢個鼻咽癌嘅風險咧，都會比較高 嘅 喎。 係，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可能大家都要比較注意啦。如果有家族咧係有家人係有鼻咽癌啦，又或者係癌症嘅話咧，就要多啲啦，留意住自己身體，睇清楚喎。 定期呢個健康檢查都真係幾重要嘅。我哋就發現咧，其實呢個廣東呢一帶咧，都中意食啲鹹魚啊、醃製品嘅。 係。 咁呢個都可能係一個引起呢個鼻咽癌嘅一個好大嘅一個因素啦。咁所以咧就即係都建議大家少食啲呢啲嘢啦。 嗯。 咁另外就即係可能食煙都係一個因素啦。雖然食煙係對肺癌係而家已經係證實咗㗎啦。咁當咁鼻咽癌嚟講咧，我哋都相信其實有啲人咧係因為食煙而引起呢個鼻咽癌嘅。 嗯。 係啦。咁另外就係呢個最近咧就發現咧，其實呢啲鼻敏感咧都可能係一個引起鼻咽癌嘅一個常見嘅一個因素嚟嘅。 鼻敏感嘅話咧，咁嗰個鼻腔長期處一個發炎嘅狀態咧，都係會引起呢啲所謂嘅細胞嘅惡變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咧有呢啲長期鼻敏感嘅人咧，真係建議咧就冇俾佢放任佢啦。咁最好咧早啲求醫，早啲處理下佢，咁都會減少呢個鼻咽癌嘅發病率嘅。 嗯，明白。咁呢个就真係要多啲注意啦。香港鼻敏感嘅人士都比较普遍啲，我自己都系其中一个。 係啊，所以都系要小心啲。 係。嗱，咁既然讲到话呢，其实鼻敏感有机会会引致鼻咽癌啦。我亦都有听过有啲朋友呢就讲过话呢，其实呢鼻咽癌嘅症状呢同鼻敏感都有啲相似㗎。咁会唔会其实都唔系好察觉自己有鼻咽癌呢啲嘢呢？有冇啲乜嘢嘅症状系可以明显地分野到㗎？ 咁你講得其實係而家呢個鼻咽癌咧，因為佢嗰個部分咧比較細，同埋佢冇一個好明顯嘅功能，所以其實都真係比較難發現嘅。咁初期嚟講咧，我哋發現鼻咽癌咧，多數可以見到呢個鼻涕有血啦。如果你嘅鼻涕或者痰咧有血咧，其實就係發現鼻咽癌嘅其中一個我哋常見嘅一個因素嚟嘅。係啦，咁咧另外就係、是如果你有一部分嘅聽力嘅呢、這個即係失去啦，又或者可能有啲一邊嘅耳塞，咁都係一個初期的症狀嚟嘅。咁另外就係、是淋巴結嘅呢個腫大啦，即係頸嗰個淋巴嗰度，摸落去有啲腫大，咁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因素嚟嘅。咁如果晚期嚟講咧，就係、是、我哋出現呢個頭痛啦，特別係夜晚明顯啲。咁有啲人甚至乎影響到嗰個面部神經嘅，就出現咗面部嘅麻木，甚至乎睇嘢比較唔清楚啦。咁吞咽困難都係一個或者啲講嘢沙咗，其實都係一個晚期比較常見嘅情況。 即係已經影響埋個聲帶啦，因為 係啦，冇錯。咁其實咧，因為鼻咽佢頭先都講咗啦，佢嗰個位置比較隱蔽啲啦，所以好多症狀嚟講都唔係好明顯嘅。所以咧，好多時候發現嘅時候都係可能已經係即係淋巴腫大啦，或者甚至乎有啲鼻涕有血啦。咁其實都係二期嚟嘅。好似李宗偉咧，佢當時點樣發現呢？就係因為當時佢覺得個頸轉唔到，咁摸個淋巴核咧又有啲腫大，但多大過2cm 嘅，咁佢就以為係頸分脷頸啊，即係之類嘅，係啦。咁後屘發覺個醫生一摸就覺得，這個唔似普通嘅這個頸痛啦。咁因為個淋巴都比較腫大嘅，咁先發現原來佢有呢個鼻咽癌嘅，係啦。所以如果你發現呢、這個淋巴結比較大啊，或者腫咧，長期腫咧，我哋都建議你去即係去檢查一下，咁啊，即係早啲發現就好啲啦。 咁一般鼻咽癌檢查咪都係抽血噶？ 咁頭先講咗啦，因為 EB 病毒其實係一個引起佢發病嘅一個其中好大嘅因素。咁所以咧我哋會首先去抽血睇下 EB 病毒嘅抗體啦，個 DNA 啦。咁另外就係內窺鏡啦。咁咧就係睇下個鼻腔裏邊有冇咩異常啦。係啦，咁基本上咧就肉眼就睇唔到嘅，即係要內窺鏡先見到嘅。咁如果有咩問題嘅話，醫生就會抽啲組織去化驗啦。咁當然啦，如果要再準確啲，或者可能發現真係有啲問題，咁醫生都會可能幫你做下 MRI 啦，睇下嗰個癌症嘅細胞嘅範圍啦， 即係磁力共振啦， 係啦，磁力共振，咁又或者電腦掃描 CT， 咁啊睇下有冇擴散去其他嘅位置啦，咁而家咧都有啲叫 PET CT 嘅，咁咧就會睇到嗰個早期嘅癌細胞嘅惡變啦，咁咧就可以定位呢個癌細胞。 嗱，西醫咧，佢醫癌症咧，一般都係聽電療啦、化療啦。咁中醫方面，其實又點樣去可以治療癌症呢？ 咁其實咧，我哋中醫咧透過呢個辨證論治咧，就跟住唔同嘅人咧，就配合呢啲中藥嘅呢個針灸啊，即係有啲中藥啊，咁其實咧係可以明顯咁提升呢個療效嘅，特別係呢個電療後嘅呢個康復嘅呢個治療咧，中醫係有比較明顯嘅效果嘅。咁其實鼻咽癌咧對呢個電療嘅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咁咧，所以其實鼻咽癌嘅首選治療係電療。咁但係咧，電療之後咧就會出現有啲副作用啦，即係譬如口乾啊、耳鳴啊。耳仔會有啲分泌物啊，咁有啲頸部組織嘅纖維化啊，令到呢個頸嘅一個功能嘅一個即係障礙啊，或者甚至乎有啲神經嘅受損啊，甚至荷爾蒙嘅失常嘅。咁中醫喺呢個方面咧，就特別係啲口腔炎啊、口乾嘅呢個情況咧，係特別好嘅。係啦，咁呢個情況之下咧，改善咗患者嘅生活質量，同埋可以提。 即係降低呢個發病率啦。 嗯、 好似藝人張達明咧，佢就訪問裏面咧就講到，其實佢係用呢個中藥嘅呢個朗口方去減輕呢個症狀嘅，同、埋有啲針灸咁嘅療程啦。 嗯哼， 咁其實我哋都發覺，其實中醫喺呢方面其實有啲比較明顯嘅效果，同埋其實都好多人中西結合去處理呢個鼻咽癌嘅。 嗯，明白。咁啊，有冇啲乜嘢咧可以，譬如俾我哋平時咧自己都可以煲嚟飲下，或者食下咧，可以預防？又或者咧，如果真係咧一旦咁唔好彩咧患上鼻咽癌嘅時候咧，有冇啲乜嘢嘅中藥係比較對呢一方面有效嘅咧？ 咁其實咧，我哋講咧，因為鼻咽癌咧，佢都比較複雜少少嘅。 係。 咁當然我哋都係要根據唔同嘅人嘅辨證論治啦。 嗯。 咁但係咧，常見嘅鼻咽癌嘅呢個電療之後出現呢個口乾咧，其實我哋常見嘅中藥咧，包括呢個生地黃啊、 嗯、 天花粉啊、石斛啊、天冬啊、麥冬啊，其實呢啲都係比較好嘅一個滋陰涼血同埋生津嘅呢啲中藥嚟嘅，咁、 嗯、 平時咧就可以攞啲即係譬如可能麥冬啊、石斛啊，咁咧沖水下嚟飲咧，其實對於呢啲唔舒服咧，其實都有好大嘅舒緩嘅。 嗯，明白，不妨可以試下跟住Victor 咁樣咧去試一試啦。其實頭先咧幾欣賞一樣嘢就係、是、中西醫結合咧，有時喺療效方面咧真係可以事半功倍嘅嗬。 係啊，冇錯。 嗯，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咯。 好， 拜拜。 晨光大学。Keep your eyes on me. Send me some J-Wo. Let's go. 口水洒喷有时也欢，我勾引宠物，手跟岁月自尊已锁挂，剧痛的。演化超现实，烟粉一对丝袜，接嘴巴太近而侧边说不。开一开，拖一拖，人中风我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的吻，红唇别提我闯的祸。手想留食客厅充满张力，这一刻的你至少是我的理由。旧事转眼上落极暗中穿过鬼域，带你走，让我演你要的角色。开一开，拖一拖，轻松风和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的吻。红唇别提我壮志和我杀身。 首嘅歌曲嘅歌名已经系唱咗好多次，话俾你听啦吓。歌曲名字 Keep Your Eyes On Me， 唱歌俾你听嘅朋友系沈振轩啊，好耐咧都冇听到佢嘅新作啦吓。但系喺呢个风格上，点解咁黄子轩嘅？因为佢系监制嚟噶嘛。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社交媒体再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留言贴上警告标签。特朗普在 Twitter 上表示，流感季节即将到来，即使已经有疫苗，有时候亦都有10万人以上死于流感，到时是不是亦都需要封锁国家。他说同流感一样，要学习同新型冠状病毒共存。Twitter 随即贴上警告标签，说相关的留言违反 Twitter 的规则，涉及散播对新型冠状病毒误导或者有害的言论。较早前有报道指出，另一个社交媒体 Facebook 亦都移除特朗普的相关言论。白宫重申，多名官员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并不影响美国政府运作。确诊之后正在隔离的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政府运作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会议正常举行，部分人邀他参与。另外至少多两名白宫的官员确诊，估计由上个月26号起至今，至少有16名白宫官员和访客确诊。另外，美国海岸防卫队副司令雷伊确诊之后，曾经一起出席会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尔利和其他的军方高层正是进行自我隔离，在家办公。政府宣布现行防疫措施，包括4人限聚令、口罩令以及对餐厅的限制等，将会延长1个星期到下星期四。至于公众溜冰场，就由今个星期五起可以进行对制运动，参与人数可以多过4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近日有新型肺炎本地个案涉及酒吧群组，当局高度关注，会密切留意情况和加强巡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后少少，近住汇基书院呢一段挤塞，排到去井栏。旧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咁去沙田方向咧，就排到去圣座治大厦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青龙头对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西贡消防局；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都系挤塞，排到去欣安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 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家人都会跟我说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吧。 我是阿欧，我好喜欢喝奶茶的，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的奶茶呢，加一个好吃的早餐，就是一个最好的早上，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开心啊！见到 哦，早晨啊，盼嘢， 有翻啲人啊， 系啊，不许你注定一人啊， 系啊，唔可以噶， 系啊， 唔可以抌低我一个啊， 唔会，系啊，绝对唔会啊，反而你嘅音乐陪住我喺今日咧，好 goofy 咁样啊吓，迎接啊，嚟紧咧 Game Four 嘅 NBA 啊吓，咁啊嚟紧讲紧几耐咧？一阵间九点钟朝头早咧，就喺啊呢个奥兰多嘅你喜欢嘅主题乐园嗰度打啦个波， 实在太令人羡慕啦， 系啊，咁但系入边咧系冇。冇其他嘅卡通人物贈慶嘅，淨係開放個園區俾佢打籃球嘅啫，咁樣。 唉，唔理啦，淨係嗰個地方啊，嗰四個主題公園啊，我唔知幾恨揾一次咧，請三個禮拜假去嗰度掃雲佢咁多個。 係啊，真係啊嚇，咁啊呢個奧蘭多嘅就比較歷史悠久一啲啦，咁啊舊都有舊嘅情懷嘅。 好，咁啊，如果係睇翻呢個體育方面誒，呢一單仲有冇得深化啲睇啲咩嘅戲碼，又或者係嗰個走？ 系啦，嗱，其实咧，依家湖人队对热火队啦，嚟到咧 NBA 啊，今季嘅总决赛啦，已经咧打咗咧之前有三场嘅赛事噶啦。洛杉矶湖人队咧已经赢咗头嗰两场啦，咁啊，热火队咧喺第三场比赛咧攀回一城啊，嚟到第四场嘅时候咧，热火队咧更加有咧其他嘅球员咧有望啊伤愈复出啦，包括啊首战咧拉伤咗颈部嘅球星啊艾迪巴约咧，已经从啊呢个出赛成疑呢个字咧变成咗咧。不确定咁样啦，不确定呢个字咧，可能有机会。 不确定同存疑究竟个程度系点噶？究竟系再衰啲定系叫做冇咁衰咧？ 系比较好少少， 即系危殆转为呢个严重咁，我知啊。 系啦，危殆转为严重类似咁嘅情况。 但系你呢个存疑同埋不确定，我真系唔识分。 系啦，嗱，因为咧呢个总决赛咧系打七场四胜制嘅，然之咧呢一场比赛咧系绝对好影响之后，究竟热火咧攞唔攞到冠军，定还是系湖人已经杀入直路咧？因为湖人攞多一场嘛，嗱，第四场比赛如果热火可以赢到波嘅话咧。变相比数总比数就系2-2啦，咁大家仲有得较劲啊嘛。但如果3-1嘅话咧，我下场啊坐定粒六就可能有机会可以成为咗咧今届嘅盟主啦。咁所以咧今场比赛咧，大家好多篮球迷咧都会睇实嘅，同埋咧啊睇下当中热火队点样博除啦，施展浑身解数咁样。当然湖人嘅两位当家球星啦，纳邦詹士啦，同埋安东尼戴维斯咧都会啊发挥有一定嘅水准啦，因为上场都打得麻麻地。 我又想问一下嗱，好明显我就唔系一个球迷嚟噶啦，不论系呢个足球同埋篮球都好啦。咁但系想问下欧咧，即系如果系篮球迷啦吓，依家呢个篮球啊，如果即系我哋喺香港咧要睇咧。 除咗唔如果唔俾錢想睇得唔得噶？ 哦，可以啊，因為咧今次好好啊，免費電視台播足七場噶。 哦，原來都係有、啊、 有一個免費電視台 嘅 費事幫佢宣傳啦。不過其實都幾好噶啦呢一樣嘢。 咁、哦、啊，我成日諗咧呢啲外國，因為通常你去到啲酒吧咧，佢哋就買曬嗰啲可能俾咗錢咧，就於是嗰啲電視機就全部都係播嗰啲體育嘅片段啊，同埋體育嘅節目啦。咁啊，全部都係來佬嘅， 係啊係啊， 全部外國嘅。 系啊，其实你知唔知道香港咧都有啲酒吧同埋有啲场所咧，喺、 啊、 过往嘅日子咧都可以喺朝头早九点钟咧开放俾大家啦。嗱、 啊， 啤酒有冇得饮我唔知道 啊，但系咧一定有早餐食嘅、 啊， 就俾咧你大火儿嗰啲球迷咧就好似外国咁样 啊，但 系 人哋系夜晚黑睇波噶嘛。 但时差问题啊， 系啦、 啊， 我哋朝头早咧就，哎，大家 都好啊， 怼住牛奶咁样去睇波， 好健康啊。 系啊，其实个画面都几好啊吓，咁啊有机会彭爷如果迟啲。飞去美国的时候又感受一下当地气氛、 去到先算啦。 其实入场睇 NBA 都几多嘢睇嘅，因为好多唔同嘅表演嘅、哦，好似一个 variety show， 你最中意睇嗰啲，譬如有个小朋友又识得习技跳过一架车，咁跳过咗一架车， 即系啲中场表演都几好睇嘅。 系啊，跳过咗一架车咧，可能咧佢就有机会夺得嗰架汽车啦，咁、样哇，咁啊呢啲叫做 NBA 送大礼啊、 嗯。好，有机会咁啊，应该要去见识一下嘅呢啲嘢系嘛，世界嘅事情。 系啦，嗱，中奖呢啲咧。唔系就系喺球场或者球迷入边参与到啊吓，连施事员都可以中奖，中咩奖咧？ 边度嘅施事员啊？ 就 系打网球定系咩啊？ 系啦，就系打网球啊！法国网球公开赛咧，喂，祖高域又打中施事员咯。 吓， 系啊， 唔系上一次我记得咧，有新闻卖过嘅，咁嗰、那个嗰下真系唔觉意，不过佢发脾气，然之后就唔觉意弹到人哋个施事员。 系今次咧系打错咗个波啊，唔觉意咧叫做中咗个施事员咯。 会唔会同一个咧咁惨？ 唔会，真系唔会，真系 嘅，真系整定嘅命运嚟。 系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今次咧就真系纯属呢个意外嚟嘅。咁 冇判罚佢啦嘛。 冇。 哇，上次好惨啊，佢嗰个球员系嘛？ 系啊，咁啊，赛会咧未有处分祖高域，咁啊，祖高域咧喺法。国网球公开赛八强嘅对手咧，再次遇上啊，即系喺美网嘅时候咧 ，DQ 嘅对手就系巴斯达啊吓，咁啊，今次咧已经采取主动啦，咁啊，算系几叻仔啊，6-4、6-3啊，咁样赢咗 巴斯达啊， 系啊， 巴斯达好似狼人， 系啊系嗰啲巴达，系斯巴达啊，嗰啲斯巴达战士啊，咁样 个名好似啊，你又谂起啊， 好有型， 好强悍咁样。 不过咧，有好多朋友即刻喺 Twitter 嘅世界话咧，下次祖高域咧打波嘅时候咧，啲施事员可唔可以加一加人工啊？ 或者戴头盔啊？ 戴头盔或者加人工啊？喂，大佬，平时 即系点啊？当执药啊？ 系啊，平时帮你嗰场去睇嗰条线、啊， 好高危啊！ 做施事咧就冇事冇过，喂，一见到你即刻咧吓，避 开啊！ 用金钱去替补一下咁、样啊？ 呢啲血汗钱嚟噶真 啊！呢啲都系花生油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咧，好似祖高域咁大名咧，都偶尔。会犯下错咁样啊吓，咁啊转个角度讲埋咧，英超方面咧，嗱英超咧有好多球星咧，个个都以为喂粒粒皆星，又同你讲周薪咧都几千万嘅咁样， 周薪系咪真系 weekly 啊？ 系啊， 嗰个薪价 一个礼拜， 个礼拜出粮噶嘛？ 系啊，一个礼拜啊，等于你成年嘅人工真 系 好夸张啊！ 鬼唔知咩？ 系啦，咁啊呢啲系亮丽嘅例子啦，但系咧有啲咧悲惨嘅例子， 有噶， 系啊， 有啲穷到窿噶， 系啊，有啲球星咧，其实好早已经成名噶啦。咁啊，佢咧就系韦舒亚啦，咁样呢一位韦舒亚嘅球星咧，其实啊，估唔到依家咧成为一种待业嘅状态咁样。 待业嘅意思即系冇得踢波。 即系未有人揾佢踢波。 哦，等紧。 系啦，待业同失业好似喺外国方面系一个好严格嘅。 咁啊系，因为佢会牵涉到你有冇你有冇资格攞啲咩失业救济。 失业救济啊，同埋个牵引到个失业率啊，咁样啦，咁样。所以佢系待业啊，好明确咁样讲出。咁啊，转会窗嘅死线咧，咁啊，韦斯咸咧提出啊，提前十个月咧解约啊，同呢个韦舒亚咁啊，呢一位咧坐拥啊10万镑周薪嘅中场。球员自2018年加盟之后一直受到伤患的困扰，在各项的赛事只能够帮韦斯咸上阵19场的比赛、本来韦斯咸就打算今年夏天找个新的买家，不过一直都没有人肯买他，所以 宁愿同他 斷咗條約， 係啊， 斷咗份約，唔知使賠錢添嘅喎。 係啊，提早分手啊嚇，咁啊其實 咁啊真係好難搞喎、 啊啊， 對呢個球員嚟講。 係啊，其實韋舒亞就慘啲嘅，因為佢係受傷啦，跟住而提早拜拜啦咁樣。 咁可唔可以轉？會唔會轉做 教練 好啲咧、 啊？但係依家啲教練都 佢個樣得唔得㗎？轉做 model 啊？ 其實唔醜啊，韋舒亞個樣， 用唔醜嚟形容，人哋問你靚唔靚仔啊？唔醜 啊！唔知啊，睇男仔，因为碧咸太靓仔咧，好似好多球星都麻麻地咁。 但系佢呢种韦舒亚个样就好普通，系咪英国人、欧洲人样咯？ 粗啲咯， 系咯 啲轮廓 好 man 咁啊，周身毛啊咁嗰啲咯。 咁啊呢个就 唔系嗰啲青靓白净小身型啦。 系啊，唔系小身型啊，咁啊所以广告未必有份 啊。 不过佢又冇乜点做坏事嘅。另一位球星咧， 使唔使讲到坏事？ 系啊，因为有啲球星咧自己系至今堕落。要用翻你平時用嗰啲字眼咧，即係佢本身折墮咧，佢折墮咧係有原因嘅，係有原因嘅。譬如咧，英格蘭嘅前鋒咧，啊史杜力治咧，上季同樣經歷咗球員生涯嘅低潮啦。上季離開咗利物浦之後咧、史杜力治啊，投靠呢、這個土耳其啊土超嘅球隊啦。咁不過咧，佢三月嘅時候咧，因為違反咗賭博嘅規令啊，跟住咧就被禁賽啦，同埋俾球會解僱咁、樣啊嚇，咁啊呢啲就 翻自己啲波， 唔係咁好啦。呢啲情況就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待業嘅朋友咧可以有新嘅工作啦。咁樣 啊，同埋就執整啲自己啦， 係啦，做好啲啦， 可能又有多條財路啦。 實有人要嘅。 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Let's go！ 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知音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给消失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薄到未惧，写新伴醉，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 真係唔想啊發生呢一件咁嘅事啊！如果真嘅話，不過好彩佢只係一個歌名啫。最後一間唱片鋪會係邊一個唱片佬嘅咧？係DJ嘅。 三年借我。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借我。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冇错，你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有阿 O 同埋有我彭仔响树。 Hello， 咁亦都同大家咧睇睇而家嘅天气咧，就24度啊，相对湿度咧75%嘅。咁系时候咧就周围去，咁我哋咧就先咧去一去呢一个咧英国方面嘅。 好， 咁啊。十月份咧，其實都係呢一個咧萬聖節嘅月份咧。 係啊， 嗱，我哋香港今年咧，相信都係同呢個疫情有關啦，影響大家啲心情啦。咁所以就係冇乜點有呢個 Halloween 嘅氣氛嘅。咁但係咧喺外國方面咧，佢哋都仲係有嘅。譬如話喺英國咧，嗰啲嘅超級市場咧。都咧係繼續有一啲萬聖節嘅產品咧推出嘅，但係咧其中有一個超級市場推出嘅產品咧，就惹起咧好多家長咧就救病啦，就話咧唔應該咧推出，咁啊因為咧就傷害咗啲小朋友咁，因為要保護兒童咁，咁究竟咩嚟嘅咧？嗰樣嘢就係佢哋西洋嘅碟仙啊，即係嗰個通靈版啊， 我記得啊，我睇嗰啲鬼哭。鬼屋惊凶十六嗰度咧，系 啊， 实有噶， 系啊， 好多都会出现呢一个嘅通灵版啊， 哇，大胆喎、啊，英国肯嘅够胆做一件咁嘅事，系咪先？ 因为英国嘅廉价超市有一间吓、啊，最近就话咧，以1英镑， 哦， 1英镑出售咧，被称为呢一个西洋碟仙嘅通灵版。咁於是乎咧，就有好多啲朋友就擔心咧，細佬哥咧行超級市場噶嘛，陪住父母係咪？咁啊，細佬哥可能咧會咧，見到咧買咗嚟1蚊啫喎，佢可能真係有1蚊咧買咗嚟玩咁樣，咁咧就驚咧會真係咧惹嚟鬼魂啊！咁樣就對於細佬哥有即係嚇好大嘅心靈創傷噶嘛。咁啊所以啊，就算係唔係細佬哥啦，大人買咗啦，都唔好啦，呢啲咁樣嘅嘢，好似鼓吹人哋咧 迷信。 啦 咁 样 啦，系啊，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警告翻咧，呢一种咁样嘅通灵板咧，不论佢系用呢一个塑胶料做嘅，定系木制嘅都好，其实咧绝不是玩具啊。 系啊，真系要小心提防。啊，彭爷，你讲完呢个咧，我即刻喺度谂咧，可能有啲商人咧已经啊揼咗一个 Apps 出嚟咧，就系呢啲 喺网上啊， 系可能网上咁，你更加难规管啦、啊，系咪？ 如果网上点样？一人揾只手指出嚟啊！ 其实有嘅， 你个摩就一只手指掂咗都喐唔到啦， 系咪啊？咁 你三只手指点样喐啊？喐唔到喎。 系啊，其实你个摩坏咗，最后发现 轻咗。 系啦，唔系佢嗰个 yes 同埋 no 发嚟发去，系你个摩坏咗咁 样，轻咗机。 系我哋睇得太多呢啲恐怖片会发生。 不过你有冇玩过啊？ 梗冇啦，我真系惊啊！ 你有冇见过啊？ 有喺電影入面見過咯， 啊真實你未見過啊？ 你話外國版嗰個我就都喺電影入面見過，咁啊香港版或者本地版就係一張紙咁樣嘅啫嘛，黃色紙一格格咁樣啊嘛， 擺中間好多個字嗰啲， 係 其實老實講我都未見過，係啦，我都係睇戲見過，反而咧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好唔生性咧，小學嘅時候咧。玩嗰啲自己玩扮碟仙啊、 哦， 即系净系得一张纸上面写几个答案嗰啲咧，咁然之后就一齐揿住个杯啊，定唔知揿住咩咧就喐，鬼唔知咩，其实咪又系你推 推推推大力啲嗰个同学话事，最后发现， 所以其实呢啲嘢咧都真系唔好玩啊，睇下吓亲自己又无谓 啦。我都系玩嗰啲咩咸咸湿湿东南西北嗰啲嘅啫，即系接咗个接咗一嚿纸出嚟咧， 我知边 度，喺度戳嚟戳去，跟即系用只手，跟住发现哦，食雪糕、食薯片，所有嘢都系利己嘅， 冇係利他嘅嘢發生 啊！咁呢樣啊，真係太遙遠啦反而咧，嗱，講開玩咧，有另外一樣嘢咧，亦都唔可以咁樣玩法嘅。不過我相信咧，喺好多大學嘅宿舍裏面咧，真係會有發生過嘅。好啦，跟住咧，再同大家咧就去英國咧，另外一個地方。就喺英國一間大學裏面咧，就發生咗咧有一個女學生咧啊，同同學咧玩鬥大膽點咧？即係咧喺飲酒期間咧 ，True or Dare 咁 呢個21歲嘅女學生咧，就因為咧啲其他啲宿友啊、啲同學咧就喺度話咧，你夠唔夠膽啊？塞自己入去嗰個嘅乾衣機裏面咧咁樣喎、啊，即係校園、啊、 圓筒型嗰啲啦，應該係、 啊、因為咧呢個宿舍咧，以前我住大學宿舍嘅時候咧都係嘅，洗衣房咧除咗有洗衣機咧，就係、是、有咧兩座好巨型嘅乾衣機， 係 真係我。如果走入去咧，兩個我都得啊，擺兩個我都即係兩個棚仔入去都得、啊，咁我細粒啲啦。咁咧呢個女仔咧就真係咧，俾人慫恿之後咧，咩唔敢啊咁。於是咧佢就真係自己塞咗入去嗰個嘅乾衣機嗰個轉筒入邊。但係佢又唔係我棚仔，係咪？佢哋啲外國女仔21歲都好大份噶嘛，咁就卡住咗喺個卷筒滾筒嗰度啦，爬唔到出嚟啦。咁點咧？結果咧又要報警啦，又要揾呢個消防員嚟咧，係救佢。咁咧，但係救嘅期間咧。佢啲朋友啦，同埋消防员咧，都忍唔住笑。 梗系啦，大佬啊！ 嗱，我啊觉得咁啊， 何必咧？ 嗱，你俾人笑咧，成为一个笑柄咧，都有自可。你话如果发生啲咩意外咧，连命都冇埋，或者整亲手脚，咁又何必咧？系嘛？咁啊，所以真系呢啲嘢咧，就千祈唔好咧攞嚟玩啊！吓，唔系整亲自己咧，盏搞啊！嗱，呢首歌嘅歌名咧，就送俾嗰一位咧英国嘅女大学生啊！劫后余生， 在地塌天崩的现场。沙砾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惊世恶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背渡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捏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背渡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 听住周柏豪嘅劫后余生，好快咧到早上嘅八点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20%嘅增长预测，贸易规模将会远低于疫情前嘅水平。世贸认为数据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全球贸易最终表现将会取决于疫情发展同政府采取嘅防控措施。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6，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1，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一至两度。喺朝早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鸿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8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跟着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就挤塞，龙尾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都是挤塞的，去沙田方向排到圣佐治大厦，去尖沙咀龙尾就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挤塞，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龙尾就在恒安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行车缓慢，排到去津桥。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车多，龙尾加龙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就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科学园。咁收到一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需要封路噶，田湾街介乎嘉禾街同埋田湾径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封咗一段嘅田湾街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一带交通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有乜冬瓜豆腐就冇眼睇，楼宇安全冇分高矮大细，你只眼开只眼闭就闭翳，搵个注册人士嚟睇睇。有石屎剝落好大劑，亂咁駁條渠咁泥泥，個窗框會唔會跌落嚟？違例僭建物就唔好制，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樓樓啊！如果全開開心心用一世，喂喂喂，屋宇署睇睇各位定期 check 樓樓喂。 有边个最了解你中意食啲乜？有边个最知道你用开边只护发素？有边个最熟悉你几点起身、几点出门口？比你更清楚自己嘅衫裤鞋袜摆喺边？最懂得同你子女倾偈，连屋企只狗仔仲有冇罐头食都一清二楚。 咪就系你屋企嗰位工人姐姐咯。外籍家佣对香港整体社会、雇主家庭同佢自身家庭带嚟啲咩影响？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课，今集姐姐你好嘢，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博爱医院八十周年邓英奇中学的学生陈静恩，今年十五岁，我玩了检球四年，是第一届香港花式检球大赛高级组季军，在2019年入检台湾拿到中阶速度赛冠军和南京杯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八点搭二个字，朱海婷都翻嚟啦。 早晨，早晨，彭仔啊，各位晨光听众，点啊？ 好灿烂喎，你今日太奇 秋装啦，已经系 唔系啊？佢短裤嚟噶，热裤嚟噶， 好望下身喎、 啊， 又 唔系啊？好少，我好少可咧，因为而家我坐咗另外一个咪位，系、可以咧望到阿 Heidi 嘅肉腿啊！ 系啊， 哇，真系精神为之一振啊！真系，不过我都好中意， 唔知点应好 啊！阿 Heidi 啊，同阿 O 啊，即系你两位都中意即系时尚嘢噶啦。我咧都好中意咧着上身系长袖衫、或者冷衫嗰啲，但系下身咧系可以着短裤嗰种咧，好好英国嘅 college。College boy 嗰啲咁 系啊，真系啊， 你仲要整住长袜仔，同埋咧，因为呢一刻咧， 跟住再配皮鞋，咁咧就系我哋呢种身高嘅人咧最好嘅配搭嚟嘅。 少爷仔 look 啊 ，Nick Walker 都成日都 即 系 嗰啲170唔够变咗， 系啊， 变咗170。 同埋咧，你着咗如果你男仔咧，你话想有视觉效果咧，你着咗短裤啦，其实都会令个腿系修长啲啊嘛，有有视觉效果。 不过如果你话香鸡脚啊？咁就咁 太有溜溜嗰啲啊， 男人嚟讲就难搞啲。好，咁啊咁精神底下咧，不如同大家都讲埋个天气预测啦。 其实天气都好影响今日嘅着衫，因为咧都系夏同秋嘅交界，夏天嘅裤足仲有喺度，加件外套咪变成今日呢个look咯。 咸淡水交界啊， 冇错。今日天气嘅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吓，早上天气稍凉嘅，日间短暂嘅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到清。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咧就系会吹强风噶。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风势都系会逐渐缓和，日间咧就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大家留意啦，带多件外套啦，就系24度，相对湿度咧75%嘅。 好，咁我彭仔咧又同大家睇埋个通胜先吓。今日系农历8月21啊，通胜话今日适宜做啲咩咧？几样嘅啫。祭祀啦、立碑啦，仲有咧修坟啦、成服啦，哇，成服喎吓，唔知系服装个服啦。咁啊，如是物取啦，即系其他啲就唔好搞啦。好啦，忌咩咧？都系如是物取，咁即系话咧冇咩忌，但亦都冇咩太得意、 太吉利、 太适合做咁样。咁即系可以放慢腳步啦，今天可以簡單啲，唔好搞咁多嘢。 係啊，今日可能股市方面都係呢一個情況啊嚇，咁啊夾埋美股都好誇張啊，早段升200多点啊，臨尾收市倒跌翻373点啊，即係上下個波幅成500多点、600点。 唔知同阿特朗普嗰啲除口罩戴口罩咁，戴住口罩跟住又除口罩嗰啲有冇關係咧？ 係可能都有關係。轉個頭揾財金大人分析下先。 好嘅。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嘅时间啊，当然要睇实大市啦。今日继续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Heidi， 我哋一齐请 Kenny 出嚟啦。 好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系早晨啊！喂，睇到咧，诶，琴日港股都几好嘅，咁啊，升212点啦，连续两日咧升咗700几点，但系隔晚美股咧就麻烦少少啦。咁啊，早段道指啊升200点嘅，咁但系咧啊，最后收市咧要倒跌373点啊，好明显就系因为特朗普啦。咁啊，头先彭仔都有讲啊，系咪除口罩戴口罩？另外就系、是、啊，唔想倾嗰、那个叫做救市方案啊，就唔想同另一个党去倾，仲要用 Twitter 去讲、啊，即系你都即系用一个社交平台去同佢讲话唔倾咁样，咁啊即刻咧升为跌咁样，升转跌咁样啦。咁啊，今日市方面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先啦，唔该，嗯。 系咁啊！呢个都系特朗普方面惯常用嘅手段嚟噶啦。咁啊，同埋就个市方面咧，之前升上嚟，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大家憧憬就喺呢、这个即系刺激经济方案方面咧可以达成一个协议啊嘛，都拖咗一段时间噶啦。不过我估啊，特朗普方面咧就其实暂时唔会咁顺摊嘅，因为始终咧佢呢啲系筹码嚟噶嘛，攞住嚟到过去呢个系竞选嗰个系连任噶嘛。咁所以佢一定咧就呢啲事件里边嘅话咧就会系发酵啦，同埋尽量攞多啲即系着数先嘅。咁所以即系预咗咧唔会咁容易系即系达成呢个方案住咯。咁所以个市都系会比较反复嘅。但系我港股好似即系早两咁讲，其实佢又唔会太差，但系咧又上升动力方面咧就唔会太过强劲，因为始终又冇北水啦，成交又比较少啲啦。咁都系喺翻暂时个 range 里边咯。即系你话要真系即系转翻好嘅。我覺得起碼你都重上翻25,000樓上咧，先叫真係轉好。如果唔係，得個上落市嘅啫。 哇，25,000啊，仲爭1,000點、啊，途程好遠喎、啊。Kenny 係咪？我覺得都係，係啊，暫時我覺得都唔可以上，即係講得上話個市好強勁咯。咁、但起碼就即係唔會話跌得好金嗰啲咯。 係嗱，個市咧你就話唔可以算係強勁啊。但係 Kenny 近期留意翻咧，就係啲新股、新股好似咧又有啲嘅表現啦。睇翻咧嗱，例如就係只我哋話咧都係相對嚟新啊嚇，嘉禾生物啊998啦，咁你都見到咧，佢招股反應熱烈啦，咁啊都超過咧超額認購咧，就係呢個1,246倍都不特止啦。咁啊凍結嘅資金咧，亦都係我哋話咧，成為咗咧呢個生物醫藥啊上市公司當中嘅動之王啊。你都見到咧，其實即係個表現方面啊，嗱暗盤咧都本身咧就比招股價咧就係升近呢個32% 嘅啦。咁即係話，如果你係抽到近期抽到呢一隻嘅生物科技股，咁啊一手嘅話都有成啊，未計呢個手續費都有成3,000零蚊嘅進帳咧， 但係中籤率得3% 就 Heidi 好似難啲啊， 所以咪就係更加顯得可貴咯。所以你賺到個3,800蚊嘅，如果你帳面計嘅利潤嘅話咧，就真係非常之開心啦。咁大家都會問 Kenny， 而家就係話首先睇啦，整體呢個板塊嘅生物科技股係咪都可以睇好啲啦？二來就係話，如果好似只即係嘉禾生物咁樣啦，頭一日都有唔錯嘅利潤嘅話，係咪都應該即係代咗佢先咁啊，再去睇咧嚇？ 咁B 仔股咧就始終都係有捧場客嘅，因為即係等於好新經濟股咁樣啦，即係雖然都由高位回翻啲，咁或者即係啲傳統類型嘅股份，即係啲傳統藍籌就都係平，但係始終大家都係中意一啲咁嘅即係高增長啊同埋有 估值 嘅股份咯，係啊，咁所以變咗都有一定嘅捧場客。咁而呢只嘉禾其實係本身係 OK 嘅，因為佢最主要咧都係做啲腫瘤藥啊同埋呢個免疫系統嘅藥。咁同埋好多嘅藥方面咧，都去到比較後期嘅臨床嘅階段，咁商業化嘅時間方面咧，就應該會係比較短啲。咁同埋佢個即係成交嘅班底，大家都睇好嘅，都有啲股東都係大家都睇好嘅。咁所以變咗依間都係 B 仔股嚟講，屬於算係比較係出名啲啦。咁所以變咗反應都係會比較好嘅。咁但係係咪隻隻都 OK 咧？其實都要唔係話即係可以好籠統咁地高。即係生物科技股定係好，因為始終生物科技股有個好大嘅問題就話佢大部分咧都未有盈利，甚至乎冇收入嘅。咁就主要都係睇翻咧佢哋嗰啲藥嗰個係臨床嘅階段啦，同埋第二就睇下啲藥方面咧預計佢出市場上邊咧係受唔受歡迎啦。但係潛在嘅風險都好高嘅，即係當然如果你有一隻藥話爆出嚟係好受歡迎嘅，咁你嗰個盈利就好爆炸性上升啦，股值亦都爆炸性上升啦。但係唔係隻隻藥得噶嘛？咁所以其實都係有一個。幾專業嘅一個評估嘅嘢嚟嘅，咁所以要小心啲去逐隻睇咯，同埋好多係大家都唔識嘅，即係你睇開裏面，譬如招股書啦，今次嘉禾咁樣， 里面啲字可能大家都 睇明晒啦， 好深啊，大佬 串埋一齐，大家就唔知系咩嚟，即系我都唔知系咩嚟嘅，但系好专业嘅嘢噶嘛。咁所以就即系一个唔系话普通平时我哋啊，譬如科网啊、手游啊啲咁容易理解嘅嘢咯。 所以有啲人嘅讲法就系话嗱，新股咧你就赚咗个睇一浸先啦。好啦，倒翻转啦，你要喺啲嘅生物科技股拣咧，就不如都系睇翻啲龙头啦，安安全全咁。譬如有一两只啦，呢个药明生物啦，或者系呢个百济神州等等，大家都好似觉得望到。会唔会个收入增长嘅能见度高啲啊？甚至乎睇下佢哋，咦，手头嘅订单够唔够充足啊？呢啲都系其中一啲分析呢个龙头股嘅因素咧。Kenny 吓， 嗱，药明咧就另唔同啲嘅，因为药明始终咧佢系做一个系生物科技里边嘅系平研发啊，平即系系一个系帮人哋做一个服务嘅系啦。咁、所以变咗唔系佢自己本身个药咯，咁所以佢有收入有盈利嘅。咁所以就都可以咁講嘅，都係比較實在啲嘅。咁但係就未必有嗰啲話突然間你一個藥出面出市場係爆炸性嘅，咁就冇咯。咁但係另一個選擇，我都可以考慮，譬如你生物科技我係睇好嘅呢個板塊，因為始終呢個係真係有前景啊，同埋真係隨住呢個人口老化啊，或者係人均質增加嘅話咧，對一啲優質嘅藥嘅需求係增加嘅。咁、如果你唔識揀諗唔到嘅，其實有啲係同生物科技有關嘅 ETF 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咯。因為基本上佢哋呢啲 ETF 嘅話咧，都會將一啲比較係市值大啊，比較係即係大家受歡迎嘅呢個成分股就擺落去，咁就形成咗你就唔使自己煩咯。 咁啊，將個風險降低啦，同埋可以一籃子咁樣去 分散咗風險啊， 係啦，咁樣啊嚇，咁啊轉個角度咧，講開風險為立啦，或者分散風險啦，咁啊唔知匯控啲朋友啊，咁啊又係惦念住佢哋啊嚇，咁琴日匯控股價咧算係做好噶啦，上翻31蚊啦，係咪都建議啊？之前啊，譬如坐咗落嚟嘅朋友就係31蚊，真係得些好意水回首啦，真係回緊少少先，真係唔好揸重倉啊咁樣。雖然有呢個平安去加持。在当中，但是始终你平安是不可能买晒汇控的股份，你都有贝莱德啊，即是你有很多在牵涉在当中的一些大股东的嘛，那汇控怎么分析啊 ,Candy?、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如果给我看汇控就看真的看基本面，其实我们经常都在节目讲了，就是譬如你看回汇控那个ROE 的股本回报率只有 3.几%、你相较这个是恒生啊，相较中银啊或者内银股份方面，人家讲了 11-12% 的话呢，你已经是低了嘛，咁但系你个成本对收入比率方面又高人哋一橛，咁个经营环境啊，或者系嗰个系业务上面嘅前景，又睇唔到有咩特别太大嘅突破喺度，咁、所以变咗佢个股价低迷其实系正常，即系我哋先唔好讲话咩政治因素啊，或者唔好讲嗰啲股东增持嗰啲先啦，我哋净系睇个基本面睇数据啫，好简单啫，都已经系其实系唔系特别平，因为佢讲都仲吹紧十几倍 PE， 咁人哋内人系讲紧5倍啊4倍 PE 嘅啫，咁起码有息派喎，咁你要回控喺而家呢个估值上边再显著上升嘅话咧。我覺得好難，除非你個業績突然間有一個哇突飛猛進啊，盈利大幅增長啊咁啊得，但係我真係睇唔到有呢個情況出現咯。 係咁啊，匯控止蝕咗，攞啲錢嚟轉投另一個板塊或者另一啲股份，有啲乜嘢股份可以分享一下 ，Kenny？ 其實如果你話買得匯控，可能都係一啲收息嘅朋友啦，咁即係可能都會中意啲收息嘅股份啦。咁我自己覺得就如果收息股咧，嗱，首先你要了解呢個股價咧，一定唔會表現好嘅而家。但係如果你話一個穩定 cash flow 嚟收息嘅話咧，咁都還可以嘅。咁可能我就會比較中意啲係即係同公用性質有關嘅嘢咯，即係受經濟因素影響比較微啲，譬如好似6823啊呢啲啊，即係香港電訊嗰、那個係REIT 啊，咁就會係比較穩定啲咯。不過你買得依啲嘅話咧，就唔好期望話個股價有咩突破性嘅發展咯。 咁產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嚇，咁有唔同嘅操作咧可以幫到大家喺個大市入邊咧，就算升升跌跌啊，都個風險減低少少啦咁樣啊嚇。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 拜拜。 拜拜 二台通识60秒。 如果俾一杯咖啡你，你会用嚟做咩呢？ 饮咗佢用嚟提神咯，唔通用嚟当水彩画画咩？ 你讲中咗啦！来自印尼嘅环保艺术家吉塔克，多年嚟利用咖啡而制成嘅颜料，将幅画画喺地下、树叶又或者系植物上边吧。 我在网上有看过他的作品，他的特色除了是用咖啡作为颜料之外，更加以手掌画闻名，即是先在手掌那里涂满咖啡，以掌印作线条，至于细节位，他就会特别冲调浓郁颜色较深的咖啡，再放凉两至三日，等啲水分蒸发晒变成浆糊状，再用嚟绘画细节。 至于点解佢会用咖啡嚟画画，事源系好几年前，有一日佢饮完咖啡，见到杯底嘅咖啡残渣，形状好似一隻狗仔，就觉得好得意，于是就开始画咖啡画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知道啊 ，Heidi 有啲好嘢要同大家分享，又同阿彭爷爷咧要知嘅。 系啊，都系健康，但又唔需要特别花费嘅吓。我谂好多咧同我哋一样咧，都关注健康嘅人咧，话听到淀粉质都哎呀怕怕啦，而家食少啲啦，尤其是临瞓之前啦，想自己健康啲，冇咁易肥。但留意，原来咧我哋话咧有一种咧叫做抗性淀粉嘅功能咧，其实咧就系喺一啲食物当中揾到嗱抗性淀粉，即系同佢系一对抗啦吓。就反而咧，如果你喺食物當中揾到咧，其實佢就同纖維嘅效果相似，都係可以幫助我哋腸道啊，有助養呢個腸道當中的益生菌啊等等，幫助消化嘅。好搞笑！ 但系点解依家呢个年代先嚟提呢个嘢、提呢样嘢？我应该不嬲都有啊。 研发多咗咯，大家会理解多咗，原来呢样嘢嘅功效咯。嗱、平时你觉得食饭个淀粉质就好高啦，系咪、会有淀粉质啦？但系咧，原来咧隔夜饭咧、只要隔咗一晚咧，佢个抗性嘅淀粉咧个成分就会提高，令到你反而冇咁易肥。好搞笑！ 但系 OK， 但系你通常个隔夜咗嗰个饭，你点样整啊？ 蒸翻嘢嚟食咯，第二蒸即隔水蒸，其實就唔會乾啊。如果你擺落微波爐叮啊，或者你用其他方法加熱咧、你本身都要加啲水喺上面噶嘛。 我因為我就 蒸咯， 我就諗到屋企咧，向來就係隔夜嗰啲飯攞嚟炒啦。咁、你炒飯又多咗油咯喎， 係喎。 嗱，其實咧，原來咧個飯咧，當我哋擺咗落雪櫃冷卻咗之後咧，個抗性澱粉嘅含量咧就會明顯咁上升嘅。咁、我睇咗個研究就話咧，比較新鮮嘅白飯同埋你雪咗凍廿四小時之後再翻熱嘅白饭咧，结果就发现咧隔夜饭嗰个抗性淀粉质咧，比新鲜饭咧高成 2.5 倍嘅，即系话你食咗啲冷却完再加热嘅饭之后咧，食咗嘅人啊，原来佢哋个血糖水平咧就冇平时食咗嘅饭咁多噶。 原来咁样噶， 咁当然 炒唔炒翻热你自己谂啦，我就蒸咗先啦。 不过我如果我作为一个嘅即系受众咧，即系知道呢啲嘅资讯咧，我会想更加知多啲，包括咗咁好啦，我想问，咁嗰啲譬如以白饭为例，咁嗰个隔夜饭食咗，咁佢之后带嚟嘅一啲嘅效果系负面啲嘅，会唔会有噶？譬如话，因为唔卫生啦，又或者因为冇营养啦，咁样令到你营养不良咁样。如果唔系啲惊啲朋友大家傻下咁样， 就全部 日日食隔夜饭啊， 隔夜饭咁样。 嗱，咁我又觉得你唔系话会转咗咧，会啲饭唔系新鲜食隔夜先食，但系就可能冇咁抗拒。有阵时隔咗，尤其是我哋话而家抗疫期间，你尽量都唔想浪费任何食物啦，你买餸咁辛苦。都可以是一个嘅即系选择咯， 即系唔使话太 完全嘅取代咯。 系 好啦，咁另外咧，当然咧，燕麦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成日都话食 咧呢啲燕麦嘅都会帮助肠道消化 等等啦。 系啦，因为我哋发现咧，其实如果你食每100克嘅煮熟咗嘅燕麦咧，大约咧都有3.6克咧就系呢个抗性淀粉嘅。咁、 哦、 所以我哋话有阵时啦，你亦都可以将佢咧可能燕麦同白饭一样做一个互相嘅取代啦。呢、這个其实容易 啊， 系咪？ 我煲粥都有落燕麦 嘅，几、哦、好。 呢、這个系有一个我哋已经退咗休嘅 前辈 旧同事咧教落嘅。你想啲粥面啲唔使煲好耐嘅，其实你煲滚咗之后咧，其实你加啲燕麦落去咧，跟住咧真系面好多嘅、啊，好似真嘅真系煲咗好耐嘅粥咁样嘅。 另外讲多觉得好容易嘅方法嗱，就系、是、你觉得平时食薯仔，哇嗰、那个淀粉质都好劲 ， 又系同一白饭同一个道理，就系、是、如果你个薯仔煮熟咗之后冷却，例如我哋用薯仔嚟到做薯仔沙律啦，你都唔系热食噶嘛，可能你蒸完或者系散完之后摊翻冻啦。原来煮熟咗之后嘅薯仔完全冷却咗之后咧，亦都会有相当量嘅抗性淀粉，所以就可以原来有啲嘢咧系冻食咧个效果又系不一样咯。不过唔系叫大家乜嘢都食隔夜吓， 系啊，即系有样嘢叫做物极必反噶， 同埋隔都系隔一夜啊，唔好隔咗好多嘢，你仲觉得系 OK 就攞翻出嚟食咯。 咁啊，实在过期啊，嗰啲食物系啊，大家要注意健康啊吓，知道点样去选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停止同民主党继续商讨刺激经济方案，直至大选之后。他在社交网络 Twitter 表示，已经要求停止相关谈判，当胜出大选之后，会立即通过刺激经济方案，集中协助勤劳的美国人和中小企。特朗普又指责民主党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他没有诚意谈判。较早前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说，经济复苏远未完成，假如新型肺炎疫情未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可能再度落入下行漩涡。美国白宫的新型肺炎群组继续扩大，最新确诊的是白宫高级顾问米勒。米勒发表声明说，过去5日一直自我隔离，期间每日进行病毒检测，在当地星期二的检测结果呈阳性。米勒的妻子是副总统彭斯的发言人，今年5月曾经感染新型肺炎，他目前正在犹他州盐湖城为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辩论做准备，在知道丈夫确诊之后已经离开当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再次指责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利用香港和新疆事务对中国作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他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时候提出，中国的人权道路是中国人民自己走出来，欢迎平等对话，但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内政，挑拨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张军强调，现今世界正是处于严峻挑战，各国领袖应该就应对新型肺炎加强合作。但是美国、德国和英国挑动仇恨，他强烈指责美国，强调对中国的污蔑不会得逞。吉尔吉斯总理博罗诺夫和议长于马别科夫辞职。吉尔吉斯国会召开特别会议之后，选出刚刚出狱的扎帕罗夫出任代总理和新议长。由于对国会选举初步结果不满，多个落选政党在比什海克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取消结果和要求总统热恩别科夫下台。示威者闯入总统府和国会大楼，警方发射催泪弹驱散，冲突中至少一人死亡，600多人受伤。吉尔吉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宣布选举结果无效，两星期内将会确定重新选举的日期。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3，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2点，跌1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76美元，卖出1,879.5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三线过海系挤塞嘅，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三线嘅龙尾咧仍然系有挤塞嘅。九龙入口公主道嘅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行咧排到去李景湾。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翻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呢一段挤塞，咁龙尾排翻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啦，同埋深水湾道同南丰道交界嗰个位嘅。咁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啦，近住荃湾咧就系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补充翻啊，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咧就去到风力楼对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律伦街呢一段仲系挤塞，咁去沙田方向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啦。马鞍山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仲系挤塞，排到去恒安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启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加龙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呢一段挤塞。咁喺清水湾方向，龙尾去到郑直之中学对出。咁喺田湾街咧，喺香港仔嘅田湾街咧，有爆水管。田湾街近住明爱社区中心呢一段全线封闭。田湾街近住明爱社区中心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挤塞。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经过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仔咁耐冇见过学校的朋友，放咗学之后咧，都难免会想聚下旧，做下运动，又甚至系出街玩下嘅。但是在疫情未完全停止之前咧，大家都应该要减少外出嘅风险，进行户外活动咧，亦都应该要适可而止。等疫情完全过渡咗之后，再同朋友玩翻旧本都未迟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星期三的早上8:4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呢一刻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有 Heidi 朱海婷响树，咁啊准备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就呢个嚟自香港经济日报港文嘅消息啊，就讲到本港嘅新冠肺炎疫情咧系再现危机啊。寻日咧就增加咗有8宗嘅病例，有4宗咧系属于本地感染，咁当中咧有3宗咧就系属于源头不明嘅。其中咧33岁嘅无业男士咧就更加喺上个礼拜四咧就到访亲戚啊，位于黄埔嘅住所，就同咧16名亲友系欢度中秋噶啊！呢啲群组啊，咁啊，相关人士咧就需要啊，全部啊送去检疫中心嗰度隔离嘅。另一名系居住喺屯门嘅22岁嘅男学生，喺发烧下仍然咧走去帮衬多间食肆。哇！发烧都仲帮衬多间食肆， 但系佢点解会入到去咧？应该间间门口都要参热嘅噃。 咁阿 Heidi， 你呢个真系咧，贴中咗嗰个嘅盲点啊！嗰啲探热器有阵时都真系唔知系攞嚟装饰定点啊！但系咧食店嘅探热器咧就冇察觉到佢系发烧咯，就系、是、有专家相信啦。患者家人感染风险大，若果近日个案是没有出现超级传播者，以及当局是做好追踪工作，仍然是可以避免本港疫情再度爆发的。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他就指出，3宗源头不明个案并非好兆头，他希望就不会继续，呼吁市民要严守那个社交距离。咁而另外讲到话，本港近日持续出现一啲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啦，更加咧有确诊者曾经到访酒吧，咁现行防疫措施咧，听日就届满噶啦。咁香港政府寻日就宣布啦，将4人限聚令，食肆酒吧午夜12点开始嘅堂食令，强制戴口罩令等等多项嘅防疫措施规例咧，系延长多1个礼拜，去到下个礼拜四，即系15号嘅。另外咧，会同时放宽公众溜冰场，后日开始可以咧系恢复队制运动，人数上限系可以多过4个人，咁啊同运动处所要求咧系一致嘅。咁呢一个咧嚟自今天咧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 好啦，咁跟住睇下明报方面嘅教育版啊，就讲到啦，教育局咧月中到学校数人头，上网跨境生咧亦都会计数噶。全港学校咧恢复面授课堂咧，大约2个星期啦。 新型嘅冠状病毒疫情之下，部分嘅跨境学生同埋非华语学生咧就未能翻到香港上学啦。咁教育局咧前日就向资助学校发通告，公布咧将于本月嘅15号啊会点算在学嘅人头，即系俗称嘅数人头啦，并且会放宽呢个安排，只要学生咧喺本学年有参与网上学习或者系参与咧遥距学习嘅活动咧，当日亦都会被计算在内嘅。教育局过往就会在9月就派员到学校数人头，以核准学校开班的班数和教师编制等等。学校就需要于这个预定的日期向局方情报在学学生的资料，同时局方亦都会视乎情况在数人头当日到访个别学校就是点算和核实学生的人数。但是教育局前日发出有关今年学校这个学年数人头的通告，就讲到今个月的15号会透过电子系统，即是叫做网上校管系统 WebSAMS 的，就是收集这个学生的资料的，同时会到访个别的学校实地点算这个学生的人数。但由于刚才提过，考虑到跨境学生和非华语学生有可能因为疫情暂时就回不到香港上课，因此所以他们今年在本学年有参与过网上学习或者遥距学习的活动，在当日点算的时候都仍然会被视为实际在学学生的。好啦，局方讲到啦，会放宽啊，会按呢个放宽安排点算实际在学学生嘅人数，亦都会考虑个别学校本年度派位人数同埋过往嘅收生情况咧，去决定学校2020-2021学年嘅核准开班嘅数目噶。如果学校咧因为收生不足而需要缩班，以及出现过剩教师咧，就系会按级别以不同人数作为开班线。局方亦都提醒啦，不论学生嘅年龄啊、级别或者任何嘅缺席原因，学校都需要在学生缺席的第七日咧，就是向局方申报嘅吓。呢个系明报方面的教育版。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星岛日报》。《星岛日报》今日嘅港文当中咧，就有一则属于佢哋嘅独家消息啊。讲到本港近年咧，就积极推动咧。叫智慧城市的发展啦，咁政府咧即将发表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将会就住当中咧发展关键嘅智慧出行有所着墨。咁据了解咧，运防局计划系斥资大约系2亿元推出咧有关智慧出行嘅新资助计划，咁啊俾本港咧八大院校以及咧系科研公司等等去申请嘅，利用科技解决困扰香港多年嘅交通挤塞问题，以及咧就系着重改善本港交通网络。咁据悉咧，计划目标资助咧20个项目，平均计算咧就每个可以获得大约系1000万元嘅资助嘅。咁政府早前咧已经系成立计划筹备小组，曾经举办几次嘅会议商讨，近期亦都咧筹组啊拨款委员会，预料咧计划为期2年，最快明年可以逐步咧批出呢一个资助噶啦。咁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佢认为咧，政府设立相关资助计划有助藉住呢一个嘅创新科技咧，去填补本港多年嚟道路网络以及系交通配套上的不足，长远来讲呢就对于本港交通网络以及是管制上有好处，令香港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但他认为港府应该再加大力度完善香港的交通配套，新加坡以及韩国等等的地方早已经在交通道路上应用智能科技，例如是便携式咪标以及是智能交通灯号等等，但是本港在这一方面就跟其他国家比较仍然是有一段距离的。咁啊，真係啊！呢啲我幾年前咧喺探親嘅時候喺温哥華咧，已經咧好近佢哋咧啲泊車咪錶咧，其實一路食住嘢，做乜嘢啊？你攞個手機出嚟啊！我入錶啊！即係佢你喺個手機度已經可以入錶，即係唔使自己跑落去，仲要嘟啊或者點樣啊？ 而家疫情嘅關係，仲唔使用個手指撳嗰部機添啊？接觸咁多其他嘢添啊！ 咁啊，即係例如呢一啲咁樣，我諗就係智慧出行嘅其中一啲可以參考啦嚇。咁啊，剛啱听过咧，系《星岛日报》嘅独家消息嚟嘅。 好啦，跟住《东方日报》方面嘅讲文啦，就讲到啦，移居评分创新低，44%港人想移民啦，移就系适宜个移吓。好啦，本港社会气氛同埋经济环境持续欠佳。 街。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昨日就发表这个民意的调查结果，就香港是否适合居住与生活就是作评分的。受访市民对于香港宜居，刚才讲适宜居住，城市的评分就是仅得是50分，比去年9月下跌了5分的，亦都是2017年设立该评分以来最低分。一成半的受访市民表示近期已为移民作准备，相比去年调查结果就显著增加。英国、澳洲和台湾成为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有议员就讲到了香港宜居程度每况愈下，对调查结果表示不意外的。我想讲回刚才，对于移民的目的地当中，近两成四的受访者选择英国，就是香港现在的移民首选。其次就是澳洲，有近一成二的受访者选择。同时都有一成一的受访者选择近一点，就是移居台湾，就是位列第三位的。至于选择的原因，大约都是因为那些地方的居住环境比较宽敞，或者就是该处放宽港民移民的条件等等的。好啦，亦都有调查就访问，咦，市民对于移居内地的睇法又是点呢？有近 9.5% 的受访者有打算移民内地，而考虑移居内地的原因呢，有两成半就是说因为香港的居住环境挤迫。超过一成半的受访者就认为香港政治争拗太多太烦，政治不稳定。咁呢占一成三的原因就是说香港经济情况欠佳，好似经济冇前途等等。咁至于超过一成一的原因都是因为觉得反修例运动造成政治的动荡等等咁样嘅。好似今年头八个月呢已经有呢18,586个人呢就是申请呢个良民证。即系好多时移民之前，你就要攞到呢份良民证。 系啊，因为都睇过一啲嘅资料咧，就讲其实香港咧就冇一个统计咧系移民嘅人数嘅，咁啊，所以点样去推算咧？ 正式统计， 所以嗰个推算咧就系用有几多人申请良民证咧嚟到去推算啊，会唔会当中有一啲就系想移民咁嚟到去话俾大家知嘅？ 好啦，头先讲到头三位想移民嘅目的地啦，讲多几位俾大家听啦。原来第四位就系加拿大，第五位美国，第六位咧就去到呢个日本等等啦， 都其实都是传统嗰啲热门地方啊。好啦，跟住落嚟啦，同大家睇下苹果日报啊。苹果日报咧，呢一则嘅港文消息咧，系讲到政府早年咧就住观塘市中心一带啊展开重建项目。咁去年五月咧就正式刊宪系收回观塘部分土地噶，并且入禀咧就向观塘道以及系裕民坊一带留守嘅商户咧轻重噶。咁要求立即收回物业以及咧系土地管有权。案件咧，寻日就喺高等法庭开庭处理，有小商户咧亲自陈词嘅，就指咧市建局嘅赔偿不公道，并且咧遭到威胁，就指话要就要，唔要咧就乜都冇咁。咁希望法庭咧再俾时间咧，让双方和解。另案官最终裁定政府胜诉的，咁商户咧系冇权再占用物业，并且需要向政府咧赔仲费。有商户都好激动啊，佢哋话咧啊，我做咗咧生意几十年啦，依家咧俾你赶走，仲要我俾钱你咁讲。市建局嘅回应咧就话啦，向83个啦违例旧租物用户是提出特别搬迁方案之后，只是剩下6个用户是拒绝接受。而聆讯前亦都曾经是跟商户调解，强调搬迁方案的准则是一视同仁。这个来自今日苹果日报的港文报道来的。 好啦，跟住信报方面呢，就同大家睇啲核心区域当中嘅铺头吓个弃租嘅情况。 弃租啊？ 弃啊，放弃啊！核心区23巨铺弃租，涉及咧系30万尺嘅。嗱，本港嘅零售市道过去一年咧都系多灾多难啦。继年中就爆发社会事件之后，今年咧又遇上呢个世纪嘅疫情，不少嘅国际知名品牌生意惨淡，无法维皮啊，要大幅度咧就系咁收缩业务噶。信报方面咧就统计咗啦，中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四大传统嘅零售核心区咧，今年内啊呢个系逐 續約期滿離場啊，或者提早棄租嘅主要大型零售街鋪咧，已經超過23间嘅啦，牽涉嘅總面積咧，大約係30万方尺啦。點樣計30万方尺咧？佢做咗一個幾好嘅形象化嘅比例，就係相等於咧尖沙咀 K 十一商場總樓面嘅90%咁多。 尖沙咀有兩個 K 十一喎。 係啦，嗱，咁唔緊要啦，你都係想象一個幾層高嘅大型商場先啦。好啦，咁啊，咦，应该佢尖沙咀 K 十一商场，佢冇讲几边一间算啦，我哋唔好 定系另外新啲嗰个系尖东啊，佢会入去。 系啦，嗱，有 museum 啊，咁我哋当住，总之系传统嗰个先啦吓。好啦，嗱，四大嘅核心区域当中咧，以铜锣湾嘅退租情况最严重，有8间嘅巨铺撤离啊，总嘅占嘅面积就大约系10.9万方尺。哎呀，当中呢间我哋都好 sad 啦吓，就系有美国嘅内衣品牌 Victoria's Secret 啦，佢喺京华中心地库至到4楼，本身有6层高噶嘛，面积有成5.2万方尺啦，月租咧，哇，其实系700万啊吓，月租700万嘅呢间旗舰店啦， 佢买一个 bra 嘅钱 都要600-800蚊，好啦，但系咧都喺今年咧就系突然间结业啦，成为咗咧就系6月嘅时候结业吓，成为咗最大宗嘅提早退租嘅个案。好啦，咁啊中环咧亦都先后有7间嘅巨铺咧就系个租户离场噶，仅次于铜锣湾啊。合共嘅面積都有88,000方尺噶，咁至於尖沙咀嘅離場大鋪咧，就佔咗5间，面積都有61,000平方尺啊，呢個方尺啦。當中咧，其中一間咧就係咧超過40%樓面咧，就係嚟自美國服裝品牌 Gap 承租嘅呢個喺外賓商業大廈，本身有2.55万方尺嘅呢間旗艦店。呢間嘅 size 咧都僅次於頭先講個內衣品牌嘅。 哇！我諗呢個品牌應該喺嗰個加加埋埋咧佔咗好多啊。銅鑼灣嗰又冇咗希慎嗰個， 有一成嗰間都冇咗啦。 即係其實佢貢獻咗好多單位出嚟。 係啊，嗱，至於旺角方面咧，亦都有3个嘅大店鋪咧，面積嘅鋪位都係撤退嘅，總共都有4.3万方尺。唉，不過都有個少少嘅好消息嘅。嗱，你睇翻咧就係呢一個咧，銅鑼灣中環方面嘅娛樂行啦。嗱，本身你會留意到嗰度有一間咧係賣個皮嘅品牌，皮嘅背囊品牌啊， 是不 是 M 咩 M 咁样嗰个品牌咧？ 哦，但系咪个铺面唔系好阔噶？阔唔阔噶？ 佢系地铺，但系有连埋 basement 嘅。 哦， 好啦，咁但系佢呢间铺头咧，呢、這个德国嘅皮具品牌啦，本身咧就系以呢一个嘅300万咧，就系话即系要系本身嘅情况啦吓，佢就退租咗，但系都好彩，佢呢个咧位于中环啊，皇后大道中30号娱乐行嘅地库，面积都有成8,547方尺嘅咧。就比一个咧，近期大家都好中意行嘅一个运动品牌叫 Decathlon 啊，就系以咧嗱，听住啊，佢系以月租80万去租，但系原先德国个皮具品牌咧嘅月租系300万，即系个劈价嘅程度都有成73% 就承租咗咯。 咁啊，所以其实呢啲好多都系商业嘅计算嚟嘅。你话即系佢收缩咗，唔喺嗰啲度开大铺咁样，系咪代表佢即系好唔掂啊？ 几间嘅细铺啦，或者系一啲网店咯。 咁又或者佢真系悭咗嗰度转做。online 嘅買賣都已經賺翻， 咁不過亦都睇到啦，有大品牌撤退，亦都有啲新嘅品牌進駐嘅。咁我哋揾下有啲咩嘅好睇嘅嘢啦， 好， 我係朱海婷。对我嚟讲，一个 good morning 咧，就系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谂下我今日嘅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嘅时间表。有时间嘅话，梗系同女女嚟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中意嘅茶。咁我嗰一日就系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Heidi 同阿欧。 Good morning， 仲有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早晨，华梅姐。 系啊，我一听到啦，你哋今朝早咧话啊 ，Heidi 好醒神啊，有条热裤，我都即刻出咗门口话翻翻屋企再换翻条，哇，再超热 嘅。再热啲啊！ 我都系跟你学嘢啫，我都系跟你学嘢啫，华梅姐，多谢。 啊， 我條腿都唔錯嚇， 靚嘅反光噶， 係咪啊？滾水彈咁啊！ 好嘢，好嘢，好嘢！新形容詞又學識咗啦啊！ 唔係唔識嘅， 記住唔係老水彈，係 滾 水 彈啊！係啊，蕩下蕩下噶。嗱好啦，嗱今朝早咧，我咧其實咧本應咧就想鬧人噶，嗱因為咧喺網上咧都有呢個嘅消息咧，就講到咧喺呢一個嘅疫情底下，大家去唔到外國旅行咧，就留喺香港啊嘛，又去啲酒店嗰度咧 staycation 啊，係咪？咁咧最近咧。哎呀，真系抵闹啊！有个香港嘅女仔啊、 我都有睇到佢嘅消息， 简称系港女啦。 嗯， 咁就租咗间酒店房，话开生日 party 啦，会预成超过20人，跟住咧就俾呢个嘅酒店发现啦，咁啊请佢哋离开啦，咁样因为根本就唔可以咁多人喺个酒店房， 同埋佢 book 边一个 size 嘅房先。 咪系咯，哎呀，你边个 size 都冇靓，成棚人摆酒咁 套房可能得嘅， 摆酒咁啊，真系 总统都、总统都有病啦、啊， 虽然好不啊，许星星 嗱、 啊， 所以咧呢、這个嘅港女之后仲要话翻人哋酒店咧招呼不周啊，咁话。以后唔帮衬佢啊，咁样其实真系噶，边一个着边个唔着咧，好多嘢咧，啲网民咧，即系一早已经系睇穿啦。 公道亦都自在人心啦。 咪系咯，嗱，我哋香港女仔咧，虽然咧简称港女，但系咧我哋都唔系。全部一模一樣噶嚇，我哋好多咧都係好高貴大方，又懂得呢一個嘅規矩噶。尤其是喺呢個疫情之下，就算去玩咧，我哋都會咧係跟從翻咧政府嗰啲指引噶，咁先啱噶嘛。 嗯。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腋下唔该守下规矩，限聚未取啊，唔好啊做自私嘅爆疫港女。 凤德道去天马苑方向，近日黄大仙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黄大仙嘅凤德道去天马苑方向，近日黄大仙消防局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受爆水管影响啦，香港仔嘅田湾街近日明爱社区中心对出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就是田灣街近住明愛社區中心對出一段需要全線封閉啦。咁而家田灣街一帶咧都係擠塞，咁亦都影響到田灣山道去翻香港仔魚市場啦。近住港灣酒店對出一段擠塞噶，咁揸車朋友留意咯。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喺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去管道中間，咁落灣仔就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就在北角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在星河名居，太子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就挤塞，龙尾排回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荃湾路去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就慢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们分析大市的。郭生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看到啦，隔晚美股真是相对波动少少，由升转跌，而且个点数都几多下。今日有没有机会影响港股方面的情况呢？ 看返就美股呢，即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病情，即係有一個好轉啦，咁啊帶動到個市場氣氛嘅，咁所以早段美股都做得比較理想啦。咁但係之後就傳出啦，即係特朗普就叫停咗民主黨提出嘅紓困嘅計劃啦。咁呢個就令到市場比較失望，因為會對往後嗰個失業啊同埋個經濟復甦嘅步伐咧都帶嚟咗影響。咁啊，所以即係都見到三大指數咧由升轉跌啦，而且個跌幅都幾顯著嘅。咁相信今日都會對港股嘅走勢咧有些影響嘅。咁啊，近期港股即係都連升好幾日啦，咁啊由低位都升咗700多點，咁啊貼近個24,000點嘅心理關口嘅。咁但係一方面咧，即係兩次都唔能夠成功突破同埋企穩。這個心理關口啦，咁其次就大市嘅成交都係繼續比較清淡嘅，咁啊，所以即係暫時睇都走勢都係一個反覆上落格局為主啦。我相信即係短期內即係由於都係仲係缺乏北水嘅效應啦，咁所以個指數都仲係維持喺23,200到24,000嘅呢個水平上落為主啦。 咁指數就咁樣睇法咧。今日聽眾咧莊太啊就問只咧3690美團點評啊，佢就240元買入嘅，咁啊現價位都升得幾好下，咁啊問下郭生係咪現價位應該先行獲利先咧？咁啊交俾郭生分析下啦。 睇翻美團咧，早前就即係跟隨大市有一定嘅調整啦，咁近期就開始有即係一啲嘅回升啦。咁啊睇翻國慶假期咧，其實內地嗰個消費行情係幾理想嘅，即係。美團最近都有一啲數字顯示咧，話頭三日嘅國慶假期，佢嗰個訂單量係按年增長咗1.5倍嘅。咁啊，呢方面都顯示到內地嘅消費力都係繼續保持強勁啦，同埋內循環嗰個概念咧，對佢都係有個即係好處喺度。咁啊，即係經過上半年即係業績受到疫情嘅影響啦，下半年應該都會有翻個比較強勁嘅。增長出現啦，咁啊雖然個股價比佢買價有些少升幅喺度啦，咁但係我都仲係傾向相信，即係睇長線佢都仲係有一啲嘅表現可以交出嚟嘅，咁所以都不妨可以耐心啲持有啦，咁啊即係下一步我覺得有機會可以試一試上280啊，甚至300元嗰啲水平嘅，咁啊，所以都值得系中市自由啊。 咁啊，散股民咧可以留意翻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晒，拜拜。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9:11嘅早上时间，继续晨光第一线。我哋揾完钱之后咧，最好系攞嚟做咩咧 ？Heidi 同阿 O， 消费投资。 你而家暂时两位咧，你两位咧、有一位可以留住啲钱先，另外一位咧就应该会就算就揾咗钱咧，都系使咗落阿女嗰度。 系啦， 使嗰就系我咯。 系喺教育方面啊嘅开支都唔少。 系啊，哇！真系养一个人仔，哇！嗰笔钱都真系襟计啊！ 阿山残都唔再出嚟讲啦，随住通胀吓， 冇问题嘅，好有回报嘅，会有回报 嘅，所以正面嘅推动力咯，要继续加油。 系啦，咁啊，作为一个家长都系啦，都系终身学习啦，有好多喺教育方面啊，教导一个嘅小朋友成才咧，都好多学问嘅。咁啊，所以我哋星期三咧都会有阿 Barbie 咧就变身做呢个 Miss Lam Lam 啦。咁啊，好快都会有另外一个嘅环节咧，佢会同我哋倾讲嘅。不过呢个时候咧，亦都呼吁听众咧， 系 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明天、哦、有个吉日啊！ 哇，10月8日星期四， 今日阿 Heidi 数下后边啲我哋个数簿应该都仲有好多日子未有。 其实10月中咧，你讲13日打后啦，咁啊跟住 都可以拣、 啊。系啊，到即系之后嘅10月下半， 我谂拣到去揀到16日好啦， 系啊，系 嗱，大家预约嗰啲咧，预约到16日好啦。 我话定俾你知啊，如果你咧想同我倾偈啊，咁就10月30、34啊。 系啊，嗱，即系呢啲机会嘅嘢。稍信即逝啊！知道嘛？ 有啲玄機喎， 係啦。電話號碼就都係嗰組啦，1872388，而家打嚟啦。 係呢個時間交俾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啦。 9:00聽一聽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继续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早晨啊！ 早晨林慧，早晨大家。 嗱 ，Clara， 我记得咧上一次咧，我哋就讲过啲若能人士啦，如果真系有需要嘅话咧，就可能喺毕业之后咧，按照佢哋个人嘅情况咧，经过评估之后就转介去其他嘅啲地方嗰度去住宿等等啦，吓。咁其实咧呢一个评估咧个准则系点样嘅咧？ 其实呢个残疾人士嘅住宿服务评估机制啦，咁系2005年1月又开始噶啦、即系都讲紧都成15年噶啦，系啊，所有弱智人士住宿服务嘅申请人咧，首先就要接受一啲残疾人士嘅住宿服务评估，咁咧仲要确定佢系咪真系有需要服务。 系 啦，然之后先至可以轮候嘅。 咁、通常个评估系由啲乜嘢人士嚟到做嘅咧？ 系啦，咁呢个评估咧就会系由一啲嘅社工啦，吓、咁啊评估工佢有一个评估工具先。咁评估工具咧就系会系包括四个范畴嘅。系啦，咁呢四个范畴咧，咁就系话呢个嘅护理嘅需要啦、功能缺损嘅程度啦、行为问题同埋家人啊或者照顾者个应付能力嘅。 系 啦，即系其实咧唔系净系评估嗰、那个弱智嘅小朋友系最要睇埋个家人系点样去做，咁先至可以系决定系咪住宿咯。即系上次你都有讲过就，就系话啊，其实可能系啊，妈妈真系照顾唔到个小朋友噶、小朋友真系牛高马大啊，或者系又唔系好知道点样去做啊咁样。咁所以咧就会系从呢几方面咧，呢四个范畴咧，咁就系去做一个评估嘅。咁啦，好似护理评估啦，咩叫护理需要啊？你会觉得咩叫护理需要？ 系咪即系自己本身嘅自理能力，可能系连平时嘅起居饮食啊、着衫啊，各样嘢都可能有困难嘅嗰一啲嘅学童啦。 Bingo 啦，咁例如可能佢啲皮肤有问题啦、喂食嘅情况啦，或者系佢用一啲药物嘅情况啦，排泄唔到啦，即系嗰啲大小便嘅控制。 呢啲真系要揾专业人士先得。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话净系压块片就得噶嘛，即系有好多嘢做吓。咁啊，同埋头先讲就话，如果系嗰个家长咧比较细粒啲，而嗰、那个细路仔比较大啲嘅话咧，咁当然好多辅具嘅，咁、但系嗰啲辅具其实都会好疲累啊吓、即系家长都好疲累，因为用好多气力去做一次嘅大小便嘅处理。咁例如癫痫啦，又或者系啲佢有啲氧气嘅治疗啦，或者系抽吸嘅处理啦，可能有啲痰啊咁样，或者系食啊， 呢个都好唔容易啊，听落去 系啊系啊，咁又或者系要长期都要系瞓喺张床度啊，咁呢啲咧就叫做护理需要啦，咁所以呢个咧真系冇得讲，好难喺屋企度处理 嘅，同埋亦都唔系好放心俾自己去处理嘅，即系讲到咁多，可能真系需要话有啲植入式或者引入身体入边嘅一啲治疗啊，或者系每日嘅日常护理咧，都唔系咁简单。 喎。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咁母愛好偉大啊，或者係屋企人啦， 要學咯，但係 又或者係有一啲嘅有啲嘅經濟能力好啲嘅，咁可能係會請一啲工人啊，或者請一啲嘅護理人員， 真係可能要一啲專業護理人員先做到啊。但係 我諗專業護理人員咧，佢都會盡量教你一啲簡單啲嘅嘢，而令到希望嗰個嘅弱能人士咧，佢可以喺屋企咯。因為我諗喺屋企咧，對個小朋友都係會開心嘅，因為見到嘅都係親人啊嘛嚇。咁第二樣咧就講緊個功能缺損程度啦。咁佢評估啲乜嘢咧？就係話識別嗰個申請人咧，佢日常嘅生活咧，基本自我嘅照顧能力係去到咩嘅程度咧？嚇、 嗯 啊，好似頭先係話啊，佢係咪連著衫啊、除衫啊，佢都唔得嘅。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都係一個功能缺損程度去做一個評估嘅。咁啊，進食嗰啲都係啦，最緊要啦，或者係室內啦，喺間屋裏邊佢點樣行唔行到咧？或者扶住行到啊？是要坐轮椅行到啊，咁呢啲都系一个叫功能缺损啦。 嗯，都好多方面嘅评估，即系都听得出嚟针对住唔同嘅弱能情况嘅朋友仔咧，去做一啲唔同嘅评估啦，或者睇下佢哋到底边一方面真系需要特别多嘅关注同照顾咧。咁 系啊，咁其实我谂大家系最怕嘅咧，就系行为问题啦。吓、 嗯， 咁呢个都系评估之一啦。咁个行为问题就系话，佢需唔需要啲额外人手去照顾呢个个案咧？吓、 嗯， 即系呢个小朋友系咪需要咧，或者系有冇需要调节咧，或者系个调节翻个服务嘅类别啊？即系可能佢本来系呢个类别，咁可能啊，原来佢系会影响到另一个类别啊，咁咯。 嗯， 系啦。咁行为问题嘅评估咧，包括攻击性啦、自我伤残行为啦、破坏行为啦，咁仲有好多其他嘅问题嘅。咁、所以咧，照顾者咧处理问题嗰阵时咧，行为问题咧，真系都好吃力噶。 嗯，同时咧，评估咗佢系咪适合入住之余咧，可能都要评估埋佢适唔适合，譬如同其他人混埋一齐去做啲社交活动啊，定、还是真系可能要安排一个比较独立啲嘅空间同埋时间俾佢咧。 系啊，咁最后一项咧就系话个家人同照顾者嗰个嘅应付能力啦，佢、应付到咧咁。咁例如可能话啊，照顾者已经系好年纪大啦，即系可能我个弱能人士，可能佢系廿几岁咁，弱能人士可以去到80岁嘅嗰个服务可以好长，咁。咁、那、嗰個爸爸媽媽可能已經過身㗎啦，咁、但係可能佢嗰個弱能人士後生啲，咁可能30几岁，咁但係可能嗰個照顧者都50-60岁嘅話咧，咁都係一個問題嘅。又或者就算咧個爸爸媽媽係40-50岁，但係佢係病患者，咁佢嘅健康啊都係有問題嘅話，都係照顧唔到小朋友。又或者係嗰個嘅父母佢本身有情緒問題啦、因為可能有啲抑鬱啊、躁狂啊咁樣，咁都有呢啲問題嘅話咧，咁其實個照顧者都係照顧唔到呢個弱能人士嘅。咁、都要係去住院社會比較好啲嘅、 但一般咧，而家咁樣講咧，雖然話住院社好似似乎係咧解決咗好多問題啦，即係譬如話可能屋企嘅人手啊，或者係知識啊，各樣嘢咧照顧唔到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去排院社嘅時候咧，一般個輪候時間要幾耐咧？ 哇！呢、這個咧就係、要嗱，睇下佢係排邊一個嘅院舍啦、因為有啲院舍咧就會可能係排得快啲嘅。咁、例如一個咧係好嚴重、好嚴重、好嚴重嘅，咁咧就佢會係去一個小欖嗰個嘅住院啦。咁呢個醫管局嘅，咁醫管局其實通常咧都係社署同埋醫管局咧嚇呢兩個大嘅機構咧就會係負責我哋呢一班嘅。嚴重弱智人士嘅，係啦，咁好似頭先講話小欖啦，咁小欖咧其實咧佢會係有500几个位嘅，咁、但係咧個輪候時間咧其實就唔係好耐嘅啫，咁因為佢而家暫時都仲係有啲位，因為嗰啲係比較好嚴重嘅，嘅人士。 但係其他譬如話唔係好嚴重嘅又唔可以入住呢個好嚴重噶嘛， 好似咧呢個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咁樣啦，咁其實咧佢哋嗰個輪候人數咧，其實就2600人到啦。咁佢等候嘅時間咧，就大概係178个月。 咁即系唔使谂啦，系咪？ 都唔系嘅。 如果有迫切需要嘅话，就唔使谂啦。 咁系啦，咁即系其实唔系，因为我哋计个平均数啫，即系可能有一啲嘅弱智人士咧，咁可能佢系等一年，有啲可能等10年咁样啦。 178个月， 系啊，系啊，系啊，咁即系变咗，其实都系都几多，系咪好长、好耐啊？咁所以其实咧。都是比較缺乏少少嘅，就另外咧，你睇翻咧，即係可能係一啲嘅嚴重弱智人士嘅宿舍嗰度咧，咁、其實喺20岁至29岁嘅人士咧，都幾多嘅喎，都成990人嘅，咁、所以即係嗰個。 嘅要需求都好大㗎。咁、所以呢，如果你话个院舍佢真係未曾可以即係衔接到嘅话呢，咁其实即係对个屋企人呢都几大挑战㗎。 但目前嚟讲，其实呢一类咁嘅个案，即係头先讲我未能够衔接到个案，其实普唔普遍呢？ 都普遍㗎，係呀，都普遍㗎。咁所以呢，即係都唔係简单㗎。咁当然啦，你唔係话有住院舍啦，咁亦都有啲叫做係严重残疾人士护理院㗎。咁呢个护理院呢，咁佢个名额呢就係991个咁样啦，吓900几个，咁就变咗咧就都可以帮到下咯，吓咁有啲唔同，咁佢个轮候时间咧就60.4个月啦，呢个咧就时间比较短少少啦， 相对地啦，其实 相对地系啦，咁佢轮候人数就即系600多人，咁就唔系话太多，系啦，咁所以其实都真系唔同程度嘅排队咯， 咁但系其实真系听阿嘉慧讲完呢啲数字咧，我谂更加令到我哋先至意识到，其实喺呢一方面嘅配套同埋支援咧，原来都似乎唔系几足够。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希望努力啦。咁同埋咧，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可以早少少咧，即系可能喺一个嘅特殊学校里边咧，就希望咧系学校可以俾多啲家长教育啊，咁而可以俾家长咧就参与更加多。即系我都明一啲嘢，可能真系要专业人士先做到嘅，咁但系即系其实家长佢哋都会紧张自己仔女噶嘛，咁当然亦都调翻转，有啲家长咧就好惊嘅，即系可能佢个心理状态咧系未曾预备好咧，咁佢就会咁佢哋咧就会系想系专业人士去做咧，咁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咯。 明白，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咧及早可以俾家长咧，即系由细到大咧去照顾到个小朋友咧，咁其实个小朋友就去第日啦，到去要离开学校嗰阵时，就唔会好似真系一刀切咁样啦。尤其是19岁、20岁咁样嘅最关键嘅时间，咁又离开学校，又未曾有院舍，家长嘅压力就会大啦。小朋友都惊噶，因为突然间个环境转咗嘛， 系咯。咁所以我谂即系大家都可能要意识到咧，就系如果你话若能学童嘅家庭咧，真系可能去到嗰个交接期之前嘅5-6年咧，已经要规划好到底之后嗰几年嘅打算系点样咧。咁啊，及早去揾一啲咧，真系可以俾到意见。建议同埋提供到协助嘅，譬如社工啦，或者有啲个团体咧，俾啲支援，咁啊睇下会唔会可以令到个衔接咧更加顺畅咯。 系啦，其实我咧家长教育都重要嘅，即系可能系。其实家长是会跟个小朋友过世的嘛，咁所以其实家长如果是主动少少，有阵时咧家长可能会被动少少，觉得你叫我先至做啦，你唔叫我就算啦，我唔系好敢做， 唔会啩？ 都会，因为其实家长惊啊，即系佢会惊啊，有阵时可能好似头先讲话要抽啲嘢啊，个人又觉得好惊啊咁，但系有啲家长我见到好勇敢嘅，即系我见过啲家长咧个肚咧，即系个小朋友个肚咧系有要开咗条喉咁样咧，佢好快手咧就会。懂得同佢就換咗一啲嘅嘢， 呢啲我聽落都覺得我唔夠膽點，好犀利喎！真係 係啊，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始終係嗰個家長教育咧係重要嘅，同埋專業人士咧可以放手，真係多少少咧係俾家長去實踐啊，俾佢實習下去點樣去做。咁佢由細咁多年去重複咁樣做，其實就會唔驚咯。我諗你打呢個糖尿針啊， 篤手指㗎嘛， 篤手指都好驚㗎嘛，你覺得？咁但係你篤下慣咗，其實就 OK 咯。咁對呢個咧，我覺得咁樣。做到的话其实整个社会就会很和谐了，即变了即是家长就不用说突然间要学那么多东西了。 都是的，及早做好准备也都帮自己的小朋友好好地规划，有计划有打算自然应该是前途一片光明的。 是。 今早再一次麻烦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 Clara。 多谢 Barbie，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第二季嚟啦！ 集温情、搞笑、科幻、悬疑于一身嘅广播剧， 有咁复杂咩？有悬疑科幻咩？ 有冇都好啦，总之就剧力万钧，无与伦比啦！ 讲有咩用啊？准时听就得啦！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8-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晨光追踪31， 好啦，朱凯婷，系时候咧，我哋啊打个电话俾阿刘畅问下，今晚星期三晚嘅港台电视31有啲咩节目先啊？ 早晨啊，畅， 早晨孟爷，早晨 Heidi， 系啊，今晚节目点啊？ 今晚嘅节目咧就好啱老友记睇啊， 系咪啊？ 系啊，咁啊。先同大家介紹一下啦，今晚8:30有日常8:30， 系 咁就探討一下啲老友記咧再就業嘅問題啊。 哦， 系啦， 而家啲所謂老友記，即系個樣啊，分分鐘後生過我同你啦。佢保養得好噶， 彭爺你都保養得好嘅。 係啊，我都係年近半百， 你都係老友記。 我拉埋你落水啊，阿昌。 喂，咁樣嘅嗱，今晚咧嗰個老友記係點樣嘅咧？即係好多退休人士。即系退咗休之后咧，成日都有啲喺度呻啊嘛，喺屋企无所事事啦，系啊，咁啊重新投入职场咧，可能系一个选择嚟嘅，即系赚翻少少零用钱啦，又 同埋打发时间啊， 系啦， 同埋佢根本仲有嗰个能力， 系咧，咁又等到自己可以同个世界接下轨啊，咁啊精灵啲啊嘛， 系嘅， 咁但系即系话搵工啊容易咩？即系咁有乜嘢 tips 有啲乜嘢好介绍先？咁啊，今晚节目咧就会请嚟咧期康会呢个老人福利会啊。主席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呢啲老友记重投职场嘅有啲乜嘢方法，同埋有啲乜嘢 tips， 亦都咧请嚟一位姨姨啊，佢成功咁样揾翻份工，咁啊分享一下咧喺个新岗位上面有啲乜嘢乐趣咁话。 好啊，呢个 咁啊，姨姨唔知姓咩啦。吓，就识一个姓蔡嘅啫， 唔系冇嗰个啦。 好啦，另外仲有啲咩节目？ 好啦，咁啊，跟住紧接住去到夜晚9:30有31看世界。咁啊，今晚带大家去睇下一间大药厂啊。 哦， 系啦，咁啊，原来话说咧，喺世界上咧，今时今日啊，制造药物都系一盘大生意嚟嘅。咁啊，药厂咧嗰个财力同埋嗰个影响力咧，大到咧甚至乎可以操控个社会经济同埋政治咁话。咁啊， 相信系 系啊系啊。咁啊，今晚呢个节目31看世界就会深入去调查呢个制药企业究竟佢哋点样去游说政府，甚至乎左右呢个公共医疗政策嘅方向。 诶，我知有一种方法。就係、是有啲朋友話俾我聽，因為去做呢行咧，如果你嗰期咧喺電視嗰度咧，譬如電視或者媒體咧，突然之間見到好多咧，啊點解多咗無端端講一種病，然之後又會有啲小特輯嗰啲咧，就係、代表咧有藥廠咧係 贊助 準備。就係推出呢種嘅治療嘅藥物啦，咁樣。 啊，彭爺，你咁講我都醒起有啲。 係咪啊？即係有陣時無端端點解要講開？無端端呢輪做咩要講嗰啲咩標靶藥啊，或者係講某一種嘅癌症啊咁咧？ 系、即系有啲请埋啲歌星去一起卖下广告咁话嘅。 呢类咯，咁大家可以注意啦。唔系话佢系做衰嘢吓。 不过睇下佢点样部署推出市场啫吓。 冇错啦，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咧就系睇下即系呢个药厂点样去影响个世界啦，系啦，咁啊再讲啦，跟住紧接住夜晚11:00仲有呢个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晚个题目系姐姐你好嘢， 讲紧系咪家用姐姐啊？ 冇错啊，讲紧嗰种姐姐就系屋企嘅工人姐姐。咁啊，從學術去探討一下啦，即係香港咧， 學術啦 ， 有份有篇論文， 學者科， 你話從烹飪技術就話啫， 從學術， 學術都得， 係啦，去了解一下咧，工人姐姐咧喺香港家庭裏邊扮演啲乜嘢角色啊？ 真係分分鐘， 社會科學係， 係啊，社會科學係啊，學人社科嘛， 係社會倫理添啊。 系啊，即系好多层面咁去探讨一下。 好，咁啊，好多唔同嘅选择吓。今晚港台电视31啊，咁啊，唔该晒刘畅为我哋介绍啦。 好啊 ，Heidi， 今晚使唔使开电视台嘅厂啊？ 今晚会， 喂，打对台啊！ 唉，大家自己拣啦。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教育局以严重专业失德为由，取消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的注册，话该名教师有计划地散播港独。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涉及专业失德和问题教材的情况而被取消的注册，今次是首宗。他说涉事教师在课堂设计中有心提到很多有关港独和民族党的内容，不会是一时失误，因为课程设计是要深思熟虑。 杨润雄话，教育局曾经派员到学校调查，他认为即使学生在会面中表示不赞成港独，亦都并非重点。今次是追究该名教师设计教材时候的专业失德。他又话，当局有给予涉事教师两次书面申述的机会，并有认真考虑他提出的讲法，才再作决定，同一般程序一致，并无问题。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全部由境外输入。四川有3宗，广东2宗，山西和上海各1宗，没有新增死亡或者疑似病例。另外新增24名无症状感染者，376人仍然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5489人确诊，4634人死亡，80650人康复出院。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第二场总统大选辩论，预定10月15号在迈阿密举行。特朗普在 Twitter 贴文说期待辩论举行，认为将会很精彩。拜登就说，如果到时特朗普仍然带有新型冠状病毒，他和特朗普就不应该辩论。拜登说他期待能够和特朗普辩论，但是强调双方必须遵循非常严格的准则。他不知道特朗普在军方医疗中心返回白宫之后的情况，但认为如果对方仍然带有病毒，就不应该进行辩论。拜登的竞选团队说，拜登在当地星期二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美国白宫的新型肺炎群组继续扩大，最新确诊的是白宫高级顾问米勒。米勒发表声明说，过去5日一直自我隔离，期间每日进行病毒检测，在当地星期二的检测结果呈阳性。米勒的太太是副总统彭斯的发言人，今年5月曾经感染新型肺炎，他目前正在犹他州盐湖城为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辩论做准备，在知道丈夫确诊之后已经离开当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64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648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嘉禾生物系报28.45，腾讯控股528.5升1元，美团点评259.8升2元，阿里巴巴284.4升4.4，平安好医生99.4跌4毫。友邦保险78.55跌3毫，中国平安79.35跌8.5，建设银行4.93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6，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4。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9点，跌103点。港金现价报1735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75美元，卖出1875.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单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嘅。黄大仙嘅凤德道去天马苑方向，跟住黄大仙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黄大仙嘅凤德道去天马苑方向，跟住黄大仙消防局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 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啱啱喺一分钟之前清理好嘅。咁头先全线咧，即系唯一嘅行车线就封闭啦。咁而家呢一条行车线已经系重开，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重复多次咧，就系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解封，龙尾去到太子道东啦，近住御港湾对出。咁喺香港仔嘅田湾街有爆水管，田湾街近住明爱社区中心呢一段咧全线封闭。田湾街近住明爱社区中心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因为呢一个爆水管嘅关系啦，影响到咧就系田湾山道去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方向啦，近住石排湾道一段挤塞，咁龙尾咧去到港湾酒店对出嘅。咁啊呢一段路咧比较车多少少，经过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去新光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咧挤塞，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咁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大道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排到去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方向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Chamina 呢位嘅女歌手喺日本嗰度咧，就系有一个好独特嘅风格嘅。除咗擅长 hip hop 之外咧，亦都系识得讲日文、韩文同埋英文嘅。咁所以佢嘅歌曲嘅发展咧，亦都系可以好多样化。喺九月头嘅时候推出咗佢嘅全新细碟，叫做 Angel， 主题就系堕落的天使。今次呢首主打带住 hip hop 嘅风格，就系 Rainy Friday。故事讲述喺一个落住雨星期五嘅晚上，一对恋人虽然面对面，但系心中嘅距离就越拉越远。今个星期日本榜嘅推介作品。Chamina, Rainy Fri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我的享乐时代今日到 Heidi 朱海婷哇、 啊！好啊，今日有我啊咁啊，平时呢个嘅环节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啲吃喝玩乐多噶啦。咁当然呢样嘢，我哋都觉得喺呢期嘅生活当中就不可少嘅。但系亦都咁讲，继续我哋要咧，因为我发觉好多人都系留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好多、嗯，所以大家咧都可能用入某啲嘅心机啦，甚至乎某啲嘅 budget 啊，就去摆喺咧喺屋企方面。例如有啲朋友身边就话：，哎，我换咗少少家私啊！唔系话好大洗费，但令到你喺屋企当中咧多咗时间，有啲新鲜感啦。 家私都可以好大洗费噶，我记得有个朋友咧邀请我去佢屋企啊，几年前啊咁样话，喂阿 Owen 呢张凳咧唔系普通嘅凳噶，系有 designer 整嘅。 designer chair 系咪啊？ 哇，跟住咧佢讲个数字咧，我觉得哇，即系我半个月嘅人工，哇，好夸张，好夸张啊！ 系咁啊，嗱，封建游人咧点样去改善嘅家居吓？咁例如啦，好似我咁，或者一啲嘅身边嘅女性朋友咁，前排。一定就买多咗好多一啲厨房用具啦，例如啲煮食嘅好帮手，令到我哋入厨当中都变得好似系叻咗啊！咁因为多咗嘢帮啫。好啦，咁到入完厨之后，你又觉得仲有咩可以改善呢？咦，喺清洁方面，嗱，我谂大家咧几个月前就不断买消毒用品啊，买所有嘅清洁物嘅用品啊。咦，但系如果我哋喺清洁用品当中又可以有个嘅改善，或者有个嘅即系质素嘅提升，又点咧？因为我发现好多嘅身边嘅朋友都话。其实咧，而家咧，即系喺屋企咧，闻到啲清洁剂咧，觉得好安心、 哦、反而系咁啊！旧时有啲朋友话：，喂，一闻到啲味咧，化学敏感，哇，即系好大阵味啊！咁依家反而咧，闻到嗰啲 觉得安心， 漂白水啊，嗰啲味道咧，觉得啊，几好，好似好卫生、好清洁咁。 但系又去到一个点，你就发现死啦！呢段时间即系用得好多呢啲嘅即系消毒剂，又会唔会第一造成呢一个嘅环境嘅污染啦？咁佢哋落翻啲水渠之后，又或者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哇，其实 keep 住用咁多又会唔会相对地可能无论佢哋嘅皮肤接触到啊，甚至乎闻得多又会唔好咧？所以今日咧就想介绍一样嘢，就一个咧都几靓啦，几高端嘅一个蒸汽嘅地拖。 哇，蒸汽地拖添 啊！嗱，蒸汽烫斗见过啦，咁啊靓嘅吸尘机，呢个 design 咧都系一支长型嘅呢个长条型嘅棒状，即系一个高身，好似我哋前排好多人走去买一啲咧比较新款嘅吸尘机一样啦，你可以挂喺墙度啊，一支长。强身嘅咁啊，用起嚟都特别潇洒轻盈啊嘛！ 嗰个吸尘机最劲嘅卖点好似系飞机引擎咁样啦，个感觉咁样一吸就吸晒咁样。 可以挂喺墙。嗱，今次咧就唔系吸尘机啦，因为我记得前排如果大家去买个吸尘机都要成四千零蚊啦，最简单个入门版本都要三千几蚊。咁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买咗噶啦。 我记得我喺美国托翻嚟嘅嗰部机 啊， 系睇完 NBA 之后要买啲手信俾屋企人，最后托咗部吸尘机翻嚟咁样咯。 不过值得嘅，有啲人就觉得。如果是自己拖的或者自己吸尘用靓啲，令到自己即系可能 fit 啲啊 ，slim 啲啦。好啦，今次呢一个蒸汽地拖咧，其实个外表都差唔多，咁但系就唔系嚟自嗰个品牌嘅，系嚟自一个意大利嘅品牌嘅。 系咩？ 系啦，意大利品牌嚟嘅。咁睇落去咧，都系一个长形嘅棒状啦。但系你话咦，点解地拖要蒸汽呢？好多时其实我哋用传统嘅地拖，你加啲嘅即系消毒用品，其实都可以拖到个地下好爽噶嘛。其实系一个我身边好好嘅女仔朋友介绍俾我用嘅，因为佢屋企都。几多小朋友，佢就话其实好多时咧拖完咧，你又要等佢干咧，又有小朋友嘅时候，你会好惊佢哋跣亲啊，或者等等啦，同埋可能佢嘅关注就系我唔想落咁多嘅即系消毒产品，令到啲小朋友嘅皮肤接触到。咁今次呢个蒸汽地拖咧，你想象啦，就好似咧我哋系用一个蒸汽烫斗一样，用咧100度嘅即系高温嘅蒸汽啦。咁佢嘅强调就 系 话，由于已经用100度嘅 steam 啦，嗰个蒸汽咧，其实你可以相对地用少啲 chemical 啦，用少啲嘅化学用品，甚至就唔使。话用到199嘅漂白水等等嘅，去到做到嘅，因为咧用呢个高温嘅蒸汽，其实可以帮到你系一个我哋话。 一個 organic、一個有機的方法呢，令到你已經可以殺除這個細菌， 還有有時候 病毒， 很多時候那些傳統家裡我們小時候就喜歡用熱水拖地、 會的， 是的，那我小 時候覺得爽一點， 不是很穿拖鞋這樣，我經常覺得、地下有一種暖粒粒的感覺，好像好 warm 咁樣， 尤其是冬天啊， 係啊，所以頭先 Heidi 講呢個嘅時候咧，我都喺度諗緊，有啲蠢蠢欲動，好似幾得意。除咗新潮之外咧，佢俾到你嗰個温暖度咧，100度嘅 steam 個高温咧，幾正喎，好似 呢個亦都係我中意。我試完之後我好中意，因為咧嗱，其實咧佢你諗下啦，佢機身嗰度有個位俾你裝水啦，咁當然你開著咗之後，個水就會轉化為呢個蒸氣啦。咁同埋咧，佢嘅地拖嗰、那個，你想象個地拖頭咧，其實都係好似傳統嘅吸塵機一個長方形。嘅一个嘅 形 状嚟嘅，咁佢会有埋一块佢配衬呢部机嗰块布嘅，咁嗰块布咧，听讲喺你替换嘅时候咧，都唔系话好平嘅，咁但系当然有佢原因啦，因为你出咗蒸汽透过块布之后，其实咧嗱，我试过喺一个木嘅地板啦，砖嘅地板啦，甚至乎喺厨房嗰啲砖嘅地板，去即系我喺朋友屋企系咁好开心同我展示晒，因为真系觉得好好推介。系啦，佢就覺得咧，因為個布咧加埋蒸汽抹完之後，個地咧頭先有阿 O 咁講，暖粒粒啦，但係又唔會係咧好似你地拖拖完咁又濕粒粒，會令到你驚線嘅。咁變咗係嗰個嘅安全程度都幾高啦。 我估嗰啲 steam 咧，即係蒸汽整出嚟咧，佢係比較薄薄地一陣嘅，未至於會線到細路仔，但係咧你又 feel 到佢。抹完之后或者用完呢个地拖咧，系清洁咗嘅。 其实系爽噶。咁同埋咧，嗱，有阵时你留意，如果厨房啲砖咧，砖同砖之间有啲罅咧，嗱，我有阵时我哋嘅做法就会咧，逢去旅行嘅时候咧，就叫姐姐或者系用一啲咧漂白嘅用品，就系去用牙刷啦，去刷啦，咁就会令到嗰啲砖永远保持翻好白净嘅嗰啲嗰啲罅位咧，好似好新净啊，同埋唔会污糟嘅感觉。咁我朋友嗰日尤其是推介就，你试下嗱，平时啲砖咧我。试过叫姐姐去漂咧，都未必完全白晒。但系佢用完呢个烫底，因为佢有几个头嘅，除咗头先讲长方形之外咧，烫斗地拖， 好似刷牙咁咧，有啲细毛刷头咁样 啊。有个尖嘅头嘅，佢就我用咗嚟咧，厨房嗰啲地砖咧，即刻咧都好似系容易白净咗啊，同埋唔使漂啊。嗱，咁呢个又系其中用法。另外一个咧，我都觉得几得意啦，因为佢就系一个高身一条嘅棒状噶嘛。你拆咗个头咧，换咗个细头之后咧，我个 friend 就话好正啊，我用嚟撕埋窗帘布啊。 咁劲 嗱，因为我谂大家都知啦，窗帘布咧通常你每个礼拜都要去大清洁，可能用湿布啊，或者一啲有消毒用品嘅布去抹啦。尤其是你如果屋企小朋友多， 直情有啲要攞落嚟洗啊，要漂白翻，因为好容易变黄 嘅。其实两个礼拜至一个月咧，你就点都要攞嚟洗噶啦。即系尤其是你小朋友多，或者你嘅窗帘布比较有啲系厚身嘅。 系啊， 咁啊，当然遮光得嚟，你都会吸到尘啦，系咪？咁就通常即系一个月顶多，你都要拆落嚟洗噶啦。咁洗咧，洗窗帘布，大家即系各位有家庭嘅经验都知道，一来大化啦。你又要有啲人试过系洗完窗帘布就整坏部洗衣机噶嘛，因为比较重啦。咁同埋洗完之后你挂翻上去咧，嗰啲钩咧又永远都勾得唔靓噶，冇佢同你装嘅时候系咁靓嘅。咁呢一个咧，今次呢个嘅蒸汽地拖咧就可以俾我哋咧拆咗个大嘅头，咁举起咧，因为都唔系太重嘅，都可以啦，可以处理啦。咁你其实咁样打直垂直咧，呢、這个就真系似我哋 steam 衫嗰个手势啦。咁你就帮你咧去用蒸汽咧就好似消毒埋你嘅窗帘布，咁或者令到你可能洗嘅次数可以冇咁密啊，咁就都几好咯。一个嘅蒸汽地拖有大约系三个至四个主要功效。哦、好啦，那个价钱 系啦，要讲下个价钱。头先都系啲光明面，同埋都几好咁啊，睇下抵唔抵玩先。 2000零蚊啦，2000美啦，咁啊未到3000蚊。咁所以就睇下你自己个人觉得呢样嘢嘅需要程度啦。 系啦，咁啊，头先 Heidi 都讲啊，替换嗰块布好似几贵噶吓，呢、這个都系考量之列啦。咁样，咁睇下你有啲朋友就好中意添置家具嘅，同埋对呢、這个吸尘机啊。或者地拖咧好高要求嘅， 喺一间咧即系香港卖一啲电器家品嘅潮店，我哋叫潮店，有啲系传统嘅电器铺，有啲系电玩家品比较潮嘅一间铺头咧，就喺嗰度揾得到咯。 咁啊，大家 自己 系啊，做下功课啦吓。 常记得从何时跟你遇见，沿路有过惊险，

想快啲翻嚟同大家开麦。咁啊，应该冇事嘅，一个即系小手术啫。咁最紧要就系之后咧，行山要小心啲啊，小伯吓。 咁当然啦，直播室入边咧，我同朱慧食婷就顶硬上啦，顶住先系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啊接通咗陈太啦。Hello， 陈太你好。 早晨，陈太。 早晨啊，阿 Heidi， 早晨啊。 Hello. 早晨啊，喂，你又系好多十月之星要点唱喎、啊，系咪啊？ 系啊，好多朋友同埋家人都系喺十月生日， 恭喜晒！咁啊，讲嚟听下先，好嘛？ 嗯，好啊，嗱，咁我数咯， 好， 祝福佢哋第十月一号嘅慧仪，我教会嘅朋友啦， 嗯， 十月三号，我一对龙凤胎啦，家庭。同埋泳儀啦， 幾大啊！一對龍鳳胎已經係 好大啦，超過二十歲 嘅，係啊，俾緊家用噶啦，供埋層樓噶啦，諗住幫我供埋嗰兩期啊，成層樓掂啦，無憂無慮啦，咁樣係嘛？ 咁咧，另外十月八號嘅教會朋友咧，郭梅咧，同埋有個叫阿蘇啦，同埋發仔啦，咁佢依兩位都係十月十號生日嘅。咁另外十月十二號我嘅弟婦啦。因啦，十月十九号嘅我嫂啦，叫秀娟啦， 系， 仲有十月份嘅慧娴嘅教会嘅朋友，不咧佢呢段时间咧佢椎间盘咧就移即系 突出 开咗，咁而家处理好啦，咁、但系只脚咧都仲痛嘅，咁、希望佢早日康复啦，祝佢哋生日嘅人咧都系快乐啦，同埋开心生。生活 啦，系咁啊，开心啊！喂，陈太，问下你啲教会行情先啦。而家教会嗰啲团契啊、崇拜开翻未啊？以你教会为例，听下先。 我教会咧就会十月十号开始有实体聚会啦。 就可以弟兄姊妹聚下啦，因为都有成大半年冇乜点样交流过，系嘛？好 系啊，多数都上用 Zoom 嚟一齐网上去倾偈啊、聚会啊咁样啦。 咁啊，希望大家即系过完中秋节咧，人月两团圆啦，希望大家都团团圆圆啦，可以聚埋一起啦，咁啊，疫情更加早日可以退去咧，咁就 very good 啦，系咪啊，陈太？ 系啦，冇错啦，大家嘅愿望。 好，咁啊，今个早上咧拣嚟呢一首作品啊，你知 送晒俾你身边所有嘅人啦， 系啊，仲有你哋啊，仲有听紧收音机嘅所有香港人， 好 祝福佢哋，加油！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OK， 多谢，拜拜。 有啊，叶倩文嘅祝福啊。 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弱君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露珠，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祝福永不断啊！ 俾所有人啦、 啊。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 好，拜拜。